你睇緊嘅係九吹廿四，節目即將開始，請勿離開座位。 拎油啊！ 喂 ，hello，online， 因為咧佢啊焗住費事得黑畫面，所以仲有位成員咧就去埋洗手間先翻嚟。咦，好似爆爆啲麥喎，我個支麥爆咗啫。 我呢支 喂，你嗰支麥正常。喂 ，hello，hello， 嗱、你嗰支好正常，個標靚。咁我就近咪少少，咁啊嗱，不如我等埋你嗰位隊友一齊， 等埋 GJ 先啦、 啊。等埋 GJ 係啊，因為咧而家都好唔係好多人入嚟，因為好多人都唔知道咧。我有個突發嘅，點解話突發咧？因為平時 平時 咧，我係星期一同埋星期四嘅，即係講緊一個月前。咁但係後來咧，因為工作繁忙嘅關係咧，就改咗成星期四。咁但係我約你嘅時候呢，當時真係星期一都仲有㗎嘛，咁我俾個期你呢，咁佢揀咗星期一呢，咁我星期一呢就繼續要開啦，咁當然，咁約咗你咁樣咪。喂，咁啊等到嗱江湖規矩，費事重複講，等到五十人先嚟。 好啊， 好咁、我吹住硬水先啦。你先發現咗你嘅啤酒係全日文啊？ 全日文 係咪真係好飲啲先 ？Seven 奶全 係嘛？ 少見咯，好少見咯， 有個網友話俾我聽，因為我成日都揾緊啲零糖嘅啤酒嘅， 咩 零糖嘅啤酒 ？Zero 嘅 cup， 即係冇糖嘅， 哦， 冇 sugar 嘅啤酒咯， 冇酒精嘅喎， 有酒精，佢只係純粹為咗呢啲減糖嘅人啫。 我哋沖繩見過有一隻咧，係有啤酒味，但係零酒精嘅。純粹俾你過下口癮咁樣，係啊，但佢係啤酒味嘅，一啲都唔會飲。 有冇糖啊？ 有冇？應該有啦，應該有。 係咪都阿沙爾啊？ 係咪啊？ 阿沙爾嚟嘅， 係咯。因為我冇飲到， 嗰下好搞笑嘅。佢哋喺超級市場買嘢食，咁啊買啲刺身啊、壽司嗰啲嘢，咁你梗係想飲啤酒㗎啦，食呢啲嘢。 冇錯。嗱，點解淨係得嗰隻唔係？ 咁我咁啱嗰日要開車，咁我就唔可以飲酒啦。咁我就走去個酒櫃度問：咦 ，Zero 酒精喎咩嚟嘅？試下啦。咁就買咗罐咁嘅嘢。跟住到俾錢，咁佢食嘢嗰度出面有個地方咧，可以俾你食嘢噶嘛。嗰啲類似 food court， 嗰啲咁嘅地方，跟住坐低就有個女仔走埋嚟。check 你個酒有冇酒精？ 哦，咁得意。 係啊，跟住 check 佢哋嗰啲全部，呢度唔可以飲用有酒精嘅嘢啦。跟住佢 check 到我嗰個嘅時候，零酒精，你 OK 嘅。 我咩 check 啊？佢揾咩 check 啊？吹波仔啊？ 唔係吹波仔，咪佢就咁攞支嘢嚟睇啫，係啊，睇個成分啫，係啊，睇成分啫。 幾認真我都。 係啊 ，OK 嘅。 OK 喎，喂，其實台灣真係聽大伯嚟講，聽過你有台灣嘅聽眾入咗嚟。 系啊， 我而家 先我 share 埋俾佢哋睇先， 系喎，要 share 咗先啦。因為咧，我以前咧，我都去過台灣，仲係玩 band show， 同埋有份去，即係因為嗰陣 stage tour 你知， 諗 住擴張下，諗住去台灣拍咗啲 content 咧。咁跟住一個 band show 咧，我識個搞手嘅，咁 friend 咗啦，之後就識咗一班台灣嘅美女啦。因為唔知點解佢啲學生咧，全部女仔。嗰個男仔咧就係基 咁啱啫，呢 唔係因為原因係同佢學嗰啲有關，因為設計學院嚟嘅。 嗯， 因為喺台灣原來咧設計學院係得女仔同埋基佬讀嘅啫，因為嗰啲男即係、就是、男士咧係屋企唔俾佢讀設計嘅。 哦， 因為佢認為 揾唔到食， 即係係一就揾唔到食啦，同埋佢哋嗰種哇。 好嗨 i g 同埋有意外， 同埋佢哋一種心態咧，就係咧，即係供到個仔讀大學咧，一定係做三 C 即係律師、建築師或者醫生咁樣嗰啲啦，即係望子成龍，因為台灣都係發展咗唔係好耐嘅地方。 你咁樣好似印度咁樣喎，聽起嚟。 其實全部啱啱初發展嘅地方都係咁嘅，因為佢認為即係佢哋上一代冇機會讀大學咧，咁下一代咧一定要。除了事業好之外，除了成績好，事業都要好嘅。咁完全係冇理由攞啲錢射落海嘅，即係國公你讀書或者做 design 又唔係啩？即係佢哋揸唔到上手嘅嘢咧，就或者賺唔到錢嘅嘢咧，就覺得係廢嘅。咁於是乎咧，女仔家境有啲散子剩未，叫佢讀埋，即係你中意讀乜咪讀乜咯。佢台灣啲人真係咁諗嘅。咁所以咧，我哋上次去到 band show 都譁然嘅。哇！啲女多到咧，成個因為佢哋就唔係好大嘅嗰場激， 喺一間酒吧度嘅。 喺邊個台吧？ 喺台南。 啊，台南。 咁咧嗰個大概百一二人到啦，但係得三五個男仔觀眾。 咁 好開心先， 咁咪好開心。 喂，睇下而家幾多人入咗嚟先？ 睇睇先。 同埋你有冇台灣嘅朋友？你好似喂呢、這個我見到你，我、哦、兩個分別咁樣拉都係同一個心心咁樣。我以為你兩個一齊喺變咗個 account。 我唔會。 我以為哇咁温馨浪漫添，因為我認識一啲人咧，佢係因為知道兩公婆可能大家都有啲唔知係咪驚大家揾食咧。咁啊咧 ，Facebook account 係同一個年齡，你見過未啊？ 我未見過。 我見過女都有啊，即係。 其實可以私底下開多個㗎。 唉，佢哋講信字啊、哦，其實講信字根本就唔 即係做咗呢件事先啦、啊，總之。 即係我覺得呢樣嘢係好值得探究。 但係佢有呢個分寸。 唔係，即係個 即係自己開嘅啫， 即係自己開。 係個兩個 account 兩份聆聽啫嘛。咁即係你又同時都入嗰個嘅。咁如果你 day one 即係大家想一個，根本就唔使咁。 同一 password 啦，即 係。係 咯，一齊經營一個 account。 我嗰頭咧，我以為你哋係咩嘅添？你係直噶嘛？以我所知， 直 直 唔係 Freddy 啊！我哋 直，因為呢個歡迎攣直都得嘅，因為我哋即係從事藝術創作所為啊，即係通常嗰個諗法都比較 隨意啲、 大膽啲咯，可以話同埋接受啲嘢容易啲咯。咁都有盲點嘅，因為有一次同一個 band 友咧玩電子嘢嘅，我遊行嘅時候咧，咁佢見到一個彩虹嘅旗幟經過咧，係咁屌。 反而我都冇乜嘢喎。 我點解你咁嘅？你唔係你嚟得遊行嘅，你都希望個社會公義自由多啲啦。點解係咁屌咧？佢就話：，咦，我又本來覺得冇嘢嘅，佢成日又爭取呢樣爭取嗰樣 ，over 曬咁樣。我點 over 咧？ 點 over 咧？ 係咯，佢連 over 咧？ 佢連 over？ 佢連一個 couple 攞個公屋都冇權嘅，咁要爭取咯。咁你點解男女有權可以一齊攞間公屋咧？咁樣咁總之。咁後來傾傾下，希望佢改變到啦。即係有時我覺得有時有啲嘢咧，即係唔怕大家個意見唔同嘅，即係可能大家個盲點克服唔到或者衝破唔到，咁可能慢慢改變到都唔定嘅。好啦，咁啊差唔多要介紹嘉賓啦，講咁多嘢，已經有人嗱開始。如果你有啲朋友，即係你都吹咗雞嘅話咧，咁可能我哋要轉 channel 咯。 好啊。 等我check 下有幾人先。 轉 channel 咩意思？ 轉 channel 即係大家朋友。大家好， 大家好， 大家好。 因为他们刚从台湾回来，对吗？ 对啊， 对对对， 对啊。台湾朋友们有在看吗？你们有在看吗？ 有没有在看啊？ 哎，先介绍一下你自己先。你是啥？ 我是 Holdy， 你是 Holdy， 对对对， 我是 GJ。 你们是从一对乐团的吧？ 对啊，我们是 Psycho Skull 乐团， 风流乐团。 但是我看看你的风流那个楼。是什么？为什么有这个字 啊？ 你来，你来。 用广东话讲啊，好吗？ 搞嘅啫，真系超难啊！即系我讲普通话咧，真系好直租啊，大佬。 直租啊， 都唔讲呢啲话噶嘛。 如果有台湾朋友在行啊，你点样留言啊？我们一起聊天好不好？ 对对 对对。 你们想知道什么？告诉我们啊。 是想叫什么都说，对，没关系。 对对对对，因为解释。Nine Blow Twenty Four， 九吹二四，这是广东话一句话，九吹廿四， 九吹廿四， 九吹廿四， 乜捻都吹， 就是吹，就是讲什么也可以的， 对， 对吗？ 什么都可以， 粗口佢哋直接明啦， 因为他们有看这个古话。古惑 仔哦，系啊，睇好多， 他们很喜欢这个嘛， 浩南哥， 浩南哥， 丢，哇！一讲呢啲咁嘅 上升 语咧，即刻上升，因为咧刺激到佢哋，即系其实老实讲啊，上升嘅背后就系俾人耻笑嘅， 系冇问题， 因为我讲亲嘅普通话俾人耻笑嘅，即系你又惯咗，但我搵唔翻嗰版 Siri 嘅原地添，啊喺度喺度。我摆过啲先，喂，咁咧即系是咁的。头先咧我讲嗰啲咧，我预大家听到两成都唔知道讲乜噶。咁正正经经介绍下今日嘅嘉宾咧，喂 Nana 都上嚟啊， 佢好嬲啊， 唔系嬲，佢唔系嬲，佢把声 系嘛，我其实系打招呼嘅， 冇错。 哦 ，OK。 咁咧今日咧 ，Hody 就我识咗一段时间嘅朋友嚟噶啦，其实我识你，你唔识我嘅应该话。阿 GJ 我唔知我系咪真系识你嘅。 应该识嘅， 应该识嘅，即系话说咧，即系佢哋一对乐队啦，叫做风流啦，风就风啲嘅风，但系个流字我真系唔知点解喎。 唔係牢啊，骷髏骨頭個牢， 個牢字 嚟。係啊，骷髏啊， 風流咩？ 我呢文盲， 而家風流， 風流都 OK 㗎。 我呢文盲真係嗱，呢只咧就係剛剛出嘅唱片咧，就叫做《Sin City》。 罪恶都市啊！ 呢个 Psycho Skull 即系一个癫嘅骷髅骨啦， 冇错啦， 即系咁解啦。喂，咁咧就系、是、我识佢哋原因咧，就真系我谂大家都我一讲就明噶啦，即系你唔介意我讲啲黑历史系嘛？ 唔紧要， 因为我即系好欣赏阿 Hody 咧，就系咧，因为我好多大量嘅朋友咧都识得你嘅。 啊 咁咧就係原因咧，當時咧就有個有條片 極度憤怒事件啦、 啊，極度憤怒 啊，直接講啊， 係啦，講唔使 兜，因為我要由淺入深啊，因為啲人真係唔知就唔知啊，所以咧我就要由好 basic， 即係同埋好 generic 咁樣講一次。咁咧當時我就係、是、十年前咧，我都係追美車嘅，啱啱開始睇高登。咁、高登咧就發瘋狂咁樣咧，有 我話你聽，我十年前到依家我從來未睇過高登， 係嘛？ 從來未睇過高登。 咁我因為高登而認識你嘅， 我知道。 咁我後面極度憤怒，跟住後面嗰位係咪你嚟？我想知。 系啊系啊， 哦真系哇，果然痴心情长剑，即系所以我头先就 系 就系佢嚟噶啦，就是、大家唔知道，而家要知道啊， 系啦，所以咧，即系我就话可能我已经见过你噶啦，咁我都觉得次次都左边一个嘛。嗯 即我都唔記得左定右啦，好耐咯喎， 好耐啊， 系啊，不過唔緊要啦， 唔緊要啦，即係我想同大家分享個大單咯。 OK， 喂，咁咧就唔緊要，要大家有拎嚟分享一下咯。咁於是乎咧就極度憤怒，咁我覺得哇幾有型喎，即係嗱講真㗎、有型唔係話你啲造型有型，唔、係拍得型，即係覺得作為香港人咧，因為當時已經睇穿咗咧香港啲鍵盤戰士咧、即係唔敢露樣。 哦， 眯埋喺个电脑后面咧，哇，拍台拍灯啦，劲到爆炸，打埋啲字咧，吓卵死人嘅，斩你全家放火啊！喂，但系你即系我第一个见到一个喺键盘以外都够胆露面而讲出一啲即系你要同大众发放嘅信息咯。 哦，系啊，其实嗰时有 点解你咁有霸气咧？ 以前咧有好多讨论区， 系 即系音乐讨论区啊、band 友讨论区啊，即咁就大家上去傾下音樂啊嗰啲嘅，咁我都有上。 係， 咁嗰時我哋架 band 嗰陣時係邊個 forum 咧？記唔記得香港啊？ 唔係香港 band， 係咪三男二女定係？ 唔係話好似香港。 You want，you want，you want 就係 you。以前有個討論區，大家唔知，而家話俾大家知。 而家都有 you want 嘅仲。 我而家仲有。 仲有應該。 估唔到啊 ！You want 討論區都好多人揾 band 友啊，討論音樂啊咁樣嘅。咁我有一日就上啦，我喺度睇啦，我都係想揾下有冇其他音樂聽下。 係係係。 我見到自己張相。 係。 我見到自己張相，咦？點解？見到自己張相，但係個 pose 咧就係咒罵其他香港樂隊嘅。 哦，即係利用你個樣 子， 係 嚟 啊，即係假 account 咯。 我咪就係我正點講嗰啲咯，即係喺後面有 啲嘢出 嚟。但係嗰陣時好敏感噶嘛，其實嗰陣時呢啲嘢， 我唔 用佢個樣子，佢真係當咗係你噶嘛。 係啊，即係大家都好單純，因為有咗互聯網都係十年代。 啱啱最開頭啦，最開頭。 我嗰時都細嘅，即係可能十九二十歲，咁就好嬲啊！ 係極度憤怒， 極度憤怒啦！咁咪咁嗰時啱啱 YouTube 係啱啱有，呢、這個世界啱啱有 YouTube， 咁大家一齊玩，喂拍段片上去屌十班友咯，係啊，咪玩下咯，咁咪拍段片上去極度憤怒咯。但係點不知 但玩咧， 我就 識我哋嘅人咧，都知道我哋係。講得下笑 嘅，哦係 係啊！咁你當時係想玩交啊，亦或真係極度憤怒而整條片咧？兩樣咧定？ 其實係想逼扮我嗰個人出嚟嘅，係、但係點不知我哋即係啲人覺得好好笑呢條片啊，就好好笑。即係佢哋唔明個前因後果，其實都唔需要解釋，冇所謂啦。 純粹真係覺得好好笑， 係 我自己拍都覺得好笑。嗰陣時啊，其實而家睇就覺得 其實我哋拍嗰時 NG 咗好似， 我真係忍笑咁樣。 其實嗰段嘢咧係有稿嘅，黐咗喺個相機前， 是 一路喺度、我哋拍咗十次八次先搞掂嘅，到臨尾都。 或者好似嗰啲人質事件咁樣。即逼佢講真主萬歲咁， 差唔多，嗰期興拉登啊， 係啦，OK， 呢度咩都講得噶嘛，嗰期興拉登咪學咯。 喂，咁非常之有趣啦。咁我第一次見到咧，即係我心裏面就覺得哇，夠 rock and roll 啊呢啲。 即係呢啲先係 rock and roll。即係你夠膽講又敢出個樣，咁但係多數咧九成九嘅人咧唔敢出樣嘅。即係嗱，我覺得咧當時因為大家咧都喺度摸索緊，究竟 YouTube 係點玩嘅咧？點個 society 係點？ 其實嗰個年代出嘅《盜墳路》條片嘅時候，我可以咁講，你 YouTuber 都未有呢、啊這個世上有。 我成日好多 friend 同我哋講，我哋差唔多第一代 YouTuber 嚟啊。如果我哋嗰陣時 hold 翻住嘅話，都 係點解你唔持續咧？真係嘥咗。 因為之後要搞翻音樂， 其實你自從今日之後咧，你開一個 YouTube channel 啦，就叫極度憤怒啦。 其實好多人講過啊， 要嚟宣傳樂隊啊咁樣。 其實好多人都講過，有講過呢樣嘢嘅。但我哋就真係想， 我哋想 focus 翻喺呢度。 其實唔關事嘅，其實今時今日 focus 喺音樂之餘咧，你都有個渠道去 PR 噶嘛。 嗯。 即 public relationship。 同埋我都會諗嘅，以前嗰個極度憤怒事件係以前對 band misery 嘅事嚟嘅。咁而家個 band 叫 Psycho Skull， 係另外一隊 band， 係一個新開始。 咁我想搞，未必我其他 band 有想搞。 咁咪從頭做起咯。 哦，即係你已經侵入咗其他 band 友。你嗰陣時 Mystery 幾多人嘅？ 五個人。 五個人。咁其他嗰三個咧？ 有個移咗民咯。 佢會唔會懊惱咧？當時咧唔係人好似你咁強噶嘛？即係俾人。 冇喎，大家一齊好 笑。 冇啊！大家都開心啊！ 其實我哋大家都係十年兄弟九年 friend 咁正啊！喂，其實我覺得冇所謂嘅，因為咧你極度憤怒 as 一個 platform。個 platform 咪專係要嚟講你哋或者你啲好友嘅 band，我覺得即係唔好嘥咗佢，即係投機啲都係咁講。其實呢個 social media 個世界咧，我都好需要係咁啊！即係鼓勵下你，真係重新振作，即係唔係振作，即係重新用翻極度憤怒呢、這個。 咁啊，振作咗好耐啊！ 呢、這個咪就係咁多年都仲玩緊。 呢個事件都令到我哋百毒不侵啊！即係呢件事令到我哋學識好多嘢。 更加除咗呢單嘢，你冇乜所謂啦。即係你點解咁大衝擊咧？對我嚟講，因為我睇極度憤怒嘅時候咧，已經有二創， 已 經二次創作， 已經有二次創作， 係、哦、啊， 就 係 有咩咩 mosquito 啊？ 咩叫 mos？ 即係譬如你打極度憤怒啦，我頭先都打咗嘅，即係我頭先都做咗 少少定啦，係嘛？ 咁咧佢又有個另外一條友咧二創，即係模仿你哋嘅咧，即係大家冇辦法睇得歡樂今宵多咧，細個。即係有 哦頭盔佬， 係你識唔識？ 哦，我都想知係邊個，可以自己話俾我知係邊個都得噶。 喂、有冇人知係邊個咧？ 或者你係當事人留言啦、 啊。睇、大家見唔見？ 跟住喺互聯網度見到嗰三隻白痴， 睇唔睇到片㗎？佢仲睇到片㗎？ 應該可能得㗎啦，試下先。試下將 grab 條片落去先。 係啊，整落去俾大家睇下。屌！ 啊，呢個方法快啲。好，繼續講先。咁咧，所謂呢二次創作咧，就係令到我覺得哇，即係有計喎。即係其實要有人二次創作咧，你必須要咧就令到嗰啲人深刻印象啦，同埋有所感覺咧，先有人會二創噶嘛，係咪？咁、你有冇滿足感嘅？你其實即係你知道有二創噶嘛？其實當時已經係嘛？ 我知又知呢、這個梗係知啦。我有睇過，係啊，有人。 咁你有冇啲特別快感嘅咧？即係突然間有人模仿你， 真心講係冇喎， 冇啊， 係啊，冇喎。 哇！如果俾我真係有快感喎，你等我嗱，雖然咧，即係九取廿四咧， 唔係可能呢個年代咁樣會有快感，但係當其時我哋又細個咧，係只係 大家好， 到 我哋瞓喺邊 啊？係啊，堅係瞓。 跟住喺互聯網度見到嗰 呢個年代咧，如果而家嘅話咧，呢個快感唔足㗎，再好少啲。其實而家 點樣 play 咧？ 其實紅頭髮嗰個為佢屎忽鬼嚟， 算啦。 应该比 较 后边嗰 个 有推。 总之咧，大家自己 揾 啦。 YouTube 佢三本白痴， 系自己揾啦。 一查极度愤怒咧，就有晒呢啲。咁咧，因为啲二创咧，真系有少少人身攻击或者耻笑啦。咁我觉得当时多数人都系咁谂嘅。咁但系佢哋连自己样都唔敢出咧，我觉得收皮啦，大佬。 即系又要威又要大头盔啊！ 系啦，我 就 真系头盔佬。 呢个嘢我怀疑喺呢度出嚟添啊，大佬。 咁同埋有押韻嘅，喂咁咧之後咧就仲有個青蛙，你見過未？青蛙極度憤怒咧，係最近嘅，即係 清潔龍， 係唔係清潔龍啊？係有個叫白水就 create 咗一個溫水煮蛙嘅。 啊！呢個我唔知喎， 咁 咧 嗰個都係另外一隊樂隊嘅，得費事話俾你聽，費事喺度爆啦。佢係另外一隊樂隊嘅一個吉他手嚟嘅，咁唱都唔係佢唱，吉他手嚟嘅。咁佢又同某啲政黨好熟嘅咁樣，咁對政治咧就好close嘅。咁於是乎咧就設計咗好多漫畫啦，就關於溫水煮蛙嘅。 咁亦都好有時候嘅意思嘅裏面。咁咧佢咧就利用咗極度憤怒，就用咗青蛙嚟講登革熱症啊。 我就我有睇過。 哦，咁呢個睇過，我都睇過，我都睇過。 就係 清潔 係 清潔。 如果呢度係美國咧，一定有律師咧揾你幫手咧。 Hello。 唔係揾幫手你哋告佢賺錢。 即係整封私信俾佢先。 唔係因為其實美國咧係可以打官司咧。 係。 我知啊，咩都告得噶嘛。 係調轉嘅，即係總之告贏咗咧，大家分錢嘅。如果唔係你一毫子都唔使出嘅，佢又蝕咗啲人工嘅啫。但香港唔准咁嘅。因為你一定攞到錢啦，即係我如果我係你，我真係勁有滿足感咯。即係你嗰個係 阿德嗰個，我好有滿足感噶。 邊個德啊？ 唔係你講登革熱嗰個。 啊，登革熱， 我有滿足感噶。 嗰個就係叫德啊。 係啊， 清潔龍阿德啊嘛。 佢個 page 叫清潔龍阿德。 哦，係咪？我唔解，因為佢抄白水啲畫咧。 哦，咁佢又抽其他人，我就唔知道。 都唔知啊，咁我都唔知啊。 白水嗰啲， 哦， 嗰啲畫作嚟 嘅。唔係，因為我嗰日好開，真係真係開心嘅，因為我 fans send 俾我睇，我就哇，即係你利用我呢個二次創作去，即係叫人宣揚去預防登革熱咁樣，大佬功德無量喎。 係啦，所以 呢啲事啊， 所以大家又對佢哋咧又深刻啦。因為咧，我頭先大早打頭盔啦，因為咧講親音樂咧喺九吹廿四嚟講都係毒藥嚟嘅。咁但係今日啲反應係咁好咧，我真係喜出望。 今日反應幾好㗎啦， 好好係 咯， 唔係即係留言啊，人數又唔係好攬因為佢哋都有份參與嘅。 葉國亮 ，Hello， 尼陸王閃龍， 喂，打招呼先 ，Hello，Hello， 葉國亮，今晚又有 Ultraman 數96 Hello T Mono Hello Shirley Hong Hi Ho， 喂 Shirley， Steven M A C A U Hi Rotus Zero Hi。恒宏，喂大家好啊 ，Mode 135 ，Hi 老氹 ，Hold G J K Chan， 安置四七 ，Hello Danny Lee， 监制探长，好大家好 ，Shahan Wu，Hi Hold H Chan， 讲音乐 ，K Chan，Hi Hold G J，Shahan Wu，Hi K， 钟锦 全 ，K Chan， 系 鹏 ，Argo。Hi Hi Why Shahan Wu 晓华最奇陈 俊杰 阿鬼，你都系讲翻中文啦 ？H 陈 风 柳晓华，我是 Lisa 奇陈， 你唔 系 Lisa 阿晴晴 ，Hello Lisa 姐 ，Lisa 姐你好， 你好。 不要紧，嘉宾讲嘅普通话，连讲广东话嘅香港人都听得明。晓华风柳乐团奇陈。是风流衣裳，阿晴晴，阿细 Taiwan Chan Lily Lee， 风流 小 华，我 系你 嘅小华， 我第一次识嘅阿晴晴讲普通话啦，太快听不懂，小华可不可以说一点国语，台湾 fans 才听得明，阿晴晴对我讲点国语啦 ，Hi Chan， 经典 Behind the Scene，Shahan Wu 讲得好。恒宏，台湾嘅朋友大家好，我同你哋讲句，中国一点也不能少，但能缺一大块。 冇错， 没有错， 定咩？ 说得很好啊。 Hello 老谭 ，Hello 嘉宾。 喂 ，Hello， 哇，不停咁样有，你都占咗一大半。 诶 ，William TV 讲翻音乐 ，Sisio 各位好 ，Shahan Wu 讲音乐未？ 刘 人生。Hi， Shahan Wu， 讲音乐美 ，And Ewin， 系 ，Marvin Chan， 5515 K Chan， 讲音乐美， 以前公司同事嚟，暗号， 胡忧号嚟， Echo H K 挥手，探长好 ，Cyrus Kang 静啊 ，Lily Lee 讲音乐 ，K Chan 话 Hi Lily，Hi Lily。 喺呢度幫你 hi， 喂 hi Lily， 阿基話想同你 say hi。 喂，其實咁嘅，我諗咧，即係好多你嘅 fans 入咗嚟啦，所以咧就今次竟然好多講音樂嘅 音樂嘅呼聲， 因為我平時咧一路講我瞓先啊咁樣，即係串到咁嘅呢度。 啊， 咁咧真係多謝你令到呢度 真係多謝你 不少啦。喂，因為咧即係九吹廿四咧，真係好需要好多新嘅唔同嘅。嘅朋友去加入嘅，因為其實九七廿四都唔係一個普通嘅節目嚟，因為大家都有份嘅，因為你叫有好多人問今日講咩主題啊咁樣， 其實根本寫嚟都嘥氣，因為大家都係想傾噶嘛， 咩都傾，即係狗吹牙四好似個名一樣啊，咩都吹下 咯。咁傾傾下，咁我跟住個話題。 喂 ，Hi William， 開心噶嘛 ？Hello，Hi William，Hello。 哇，你哋嗰啲人嚟曬噶咯，咪一路咁嚟緊，咁咪嚟。 Lily，Hi K，H Chan。是不是玩 heavy metal？ 你 要提起 妈妈讲，妈妈 讲，我 Liam Liu 玩翻 你咩？呢个咩啊 William TV 就是你朋友系咪？ 朋友嚟嘅。 喂 ，Hello 嗱，再见你，我再一次谢谢感谢你们从台湾来的先强的 朋友， 朋友，对， 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 唔系讲国语嘅，真系好认真啊！喂，唔紧要啦，咁我一路都唔可以一路讲落去嘅。 系， 咁不如咧，等大家包容一下咧，就讲慢啲广东话咧，希望台湾朋友听到啦，咁香港嘅朋友听到。喂，咁如果本地嘅香港九吹嘅九吹友咧，即系听到我哋讲音乐咧，希望你继续听，因为我哋尽量咧有我喺度咧，由浅入深，希望大家咧。即係由一張白紙啊，就算你係咁啊，我哋可以講下我哋音樂人嘅心跡啊，我哋嗰個為咗咩事做呢樣嘢咧？嗱，首先講 introduction 俾你聽啦，即係我有時真係好吹啤嘅有啲嘢。我有一次咧去示範點樣用一個 garage band 去整啲音樂出嚟，即係 live 由咩都冇開始咧。咁咧就整咗四條 track 啦，有 pattern 啦，咁有少少一段啦。一個 verse one 一個 chorus 咁樣，就跟住 QA 時間咧，你嗰啲人問乜啊？ 你做緊乜？ 係啊，你究竟 講乜就睇曬啦。呢啲就唔難答嘅。 不如換個 topic 啦，咁樣係咪？ 哦，咁佢嚟得嚟親都知有一個 topic 嘅。哦，即係我第一次就 dead air 15秒。 哦，因為唔係 pop music， 佢哋唔知你做乜。 佢話你嘥埋咁嘅時間整啲嘢做乜嘅？ 嗯， 即係你嘥時間，咁你都可以做第啲嘢㗎。咁你整音樂嚟做乜㗎？ 佢真係咁講。 一個港女咯， 咁其實你可以同佢講，咁你又睇， 唔係咁跟住我話咁其實你買好多手袋翻去都冇嘢，都係裝嘢嘅啫嘛。咁一個未夠，你買咁多手袋做乜咧？係 啦， 跟住秒我咯。嗱，即係呢個 typical 香港人係咁樣啦，即係佢以為咧音樂就等於錢啦，或者音樂等於 melody 啦，或者等於歌星啦，等於換衫啦，即係個層面係唔同咁解。 簡單啲講啊，其實佢根本唔需要音樂咯。係，佢需要就唔會。 佢需要話題啦，同埋需要 佢需要啲八卦雜誌。 都係最主要話題啊！而家 最主要話題。 咁但係你又唔可以抹殺㗎，即係我哋懶高清咁樣。咁但係你都要嗰啲人都支持埋你，先至係贏家嚟嘅。 係， 所以咧，九吹廿四咧，就喺呢個情況之下咧，就想盡量咧同大家溝通下，究竟我哋點解玩音樂咧？不如你答先啦。 中意啦， 中意 有我都唔知點解啊，即係好撚閪， 冇備課啊，因為 冇備課噶，玩都玩咗十幾年啦，咁就 咁你最初玩音樂，即係點解會即係有咩人讀咗你先？ 啊，我慢慢講啦，就係我讀書嗰時 係 初中啦，香港叫初中啦，台灣叫國中的時候就係我有個同學。佢突然間咧就帶咗S-Japan 一隻 VCD 翻嚟，介紹。 哇！你 VCD 嘅時候都未夾 band 嘅， 未啊？ 真係後生啦你，我以前都 VHS 嘅。 啊，錄影帶啊，錄影帶係。咁佢我話：，誒咁得意，借你睇啊！我好啊，攞翻屋企睇。一睇入去，哇！咩事啊？即係啲頭髮啊，開頭唔關音樂事啊，我以前都聽張學友啊、劉德華啊嗰啲嘅嘢，即你就見到一班老化充公嘅人喺度唱歌，喺度揈咯，咁哇，好衝擊啊嗰件事。 咁你有冇試過調翻轉個電視啊？當打鼓嗰個人，嗰個鼓手咧， 調翻轉 佢未升咗上去，反轉咗都繼續打嘅。 哦，佢冇反轉，佢升咗上去。 嗰個唔係嗰個， 嗰個係 Modi Kill 美國嘅，你講嗰個係 Tommy Lee。 X-Japan 試過係 嘛？冇， 冇反轉一個， 佢齋升起嘅，齋升起。 咁暈咗咁啊之後。 暈咗啫。 我見到鄧志偉都係咁嘅喎，我諗好多人以為 但係識邊個啊？鄧志偉啊？ 鄧志偉即係咧無線 音樂總監。我都睇過下 嘅。係咩？ 即係好多人以為咧 X-Japan 學鄧志偉嘅，尤其是香港嗰啲。 咁大鑊。 都係豬肉。 佢可能好中意佢咧。 係啊，冇錯。我繼續唔好 break 你。 哦。跟住咪睇咗咪翻學校咪討論咯，同啲同學仔。 你嗰陣時讀緊中幾啊？ 中二，好記得係中二，因為翻到學校就有條友好有型，我到今日都好深刻印象。 通常有型嗰啲成日罰企嘅。 學校老師咪會有支咪插喺黑板下面講嘢嘅，佢插支吉他落去。 係， 我都試過呢個，我都試過。 然後佢擰到好大聲，個 distortion 係喺嗰度嚟，即係佢嗰年 你扭到最爆嘅時候，佢唔係 distortion 係。 然後佢一彈，我坐喺個座位嗰度，哇！ 好型啊！ 咩聲嚟嘅呢啲？ 爭啲中意咗男人啊！ 係啊！然後就再同佢講，哇！你嗰日借嗰隻碟俾我， 就係呢啲聲， 哇！好正 哦，就係同一個人嚟嘅，係 啊！ 哇！即係你啟蒙老師嚟嘅。 唔係同一個人嚟嘅，兩個人嚟嘅，但係之後我再問翻嗰個人，然後佢就開始介紹啲音樂雜誌。以前香港好多音樂雜誌， 年輕人周報啦 ，MCB，M 唔記得咗。 呢啲太早期啦，我冇睇，我睇嗰本叫 Music Rock。 Music Rock 係啊，齋其實都可以。 即係新星堂嗰啲出嘅， 類似嗰啲。 哇！嗰陣時好夢幻 嗰啲嘢，好夢幻。 細個行入去新星堂，好係好夢幻。 因為新星堂日系啊嘛。 係啊， 係啊。 咁跟住你就走上不歸之路啦，買吉他啦。 買吉他咪玩。 咁你自學啊，抑或喺夾 band 嘅過程學嘅？ 學過兩個月，跟住就自學。 哦，咁有冇 DJ 咧？ 我啊， 係咯， 我你話我 你點樣入咗即係會中有興趣夾 band？ 我啊好奇怪嘅， 係 我嗰陣時最初咧，我中學咧，我係玩 marching band 銀樂隊嘅，咁我係打細鼓。係 咪 AMS 啊？ 定 學校本身 學校本身嗰啲 咯，學校好嘢嚟嘅喎，有呢啲玩。 唔知，總之佢係咪都要你塞一樣入去啊？總之嗰陣時望到 OK 嘅， 唔係被逼，佢要你揀，但咁你都要好多嘢你揀噶嘛？你可以揀踢波，揀打籃球，我係揀咗入銀樂隊喎。係，咁啊玩打細鼓啦，咁嗰陣時。 即係孭咗身個 snare。 係啊，孭咗身步操嘅，嗰陣時仲要學埋步操嘅。係咁啊 ，left right left 啊，咩都玩曬。 係。 咁後屘玩下咧，無端端我阿媽問我有冇興趣學埋吉他啊？ 哇！你 俾錢係啊，學木吉他啊嗰陣時，我係雖然我卑詞手，但我係學吉他先。咁啊，玩下已經咁咧，跟住就謝霆鋒啱啱出嚟，咁啱啱咧就開始啱啱又中意 Beyond， 又因為玩 band 你會聽 Beyond 噶嘛，一聽 Beyond 嘅時候就覺得格佢好正咯。咁呢啲講得多好似好行咁樣，但其實我嗰陣時係咁樣。 有冇秒謝霆鋒啊？跟住 嚇， 有冇秒謝？ 其實冇喎，因為我覺得 幾闊達喎。 我覺得當下嘅心態咧， 其實我都冇。 你當下嘅心態，你問佢啱啱出歌嗰陣時，你問佢型唔型咧，心裏面覺得係幾有型。 係，佢靚仔係真嘅。 係啊，你話要係啊，你話要插佢嗰啲。 唔係，以前啲人會即係屌鳩謝霆鋒嗰啲，但係我哋嗰個年代我哋冇嘅。 因為你試過係啊嘛。 唔係啊， 唱 K 都會唱㗎嗰陣時， 識得謝霆鋒嗰時咧，都我哋都未夾 band， 即係有個人 差唔多啦， 彈吉他 學緊㗎啦，差唔多。 同一代咧，你覺得係即係有啲共鳴啦，會唔會？ 唔係，我哋係佢後一代嘅。 我哋嗰陣時係後一代，中學啫嘛，嗰陣時我都。 唔係，我哋夾 band 又冇玩謝霆鋒嘅， 係啊， 但係啲人 一跌落佢嗰歌嘛， 啲人鬧緊謝霆鋒嗰時，我哋未夾。 其實鬧啲咩咧？ 鬧佢唔識彈吉他， 唔識彈吉他， 咁唔識都練㗎， 發脾氣啊，炒車啊，乜乜乜啊， 即係唔知 乜都有， 炒埋一碟嘅，即係嗰個人好叻都冇用嘅， 冇用嘅， 即係總之真係真㗎啦，咁樣 一樣啫，同我哋一樣啫嘛，冇乜分別㗎，嗰陣時 係咯。其實咧，佢劈吉他咧，我覺得即係我強力恥笑，老實講， 因為掟得唔靚， 唔係啊，佢學咗人層皮。人哋嗰啲 哦，我明你講咩？佢冇個底韻， 係 冇個底韻， 即係個內涵未夠。 係啦，冇錯。 淨係學個殼。 因為咧，全世界玩 rock and roll 嘅人咧，即係早期啦，即係六十年代，係咪七十年代越戰之後嗰啲，全部都係對個社會好多 控訴 啦，同埋要講一啲 message 啦，透過一個台嗰度發布噶嘛。咁咧，人哋劈吉他咧係對個建制不滿噶嘛。咁咧，即係你點都有樣嘢咧，同個行為合作，即係夾埋，因為劈吉他係一個憤怒嘅象徵。咁但係佢劈吉他咧就好笑嘅，劈完之後陰聲細，我一路都覺得啲音響好緊要啊。 有冇講過啊？ 有，劈完吉他之後咪講咯。 係嘛？ 佢點解要劈吉他咯？因為我要求好高嘅，佢又唔敢得罪人，又要講。 望住我。 即係呢啲咁嘅鵪鶉咧，又要走去扮劈吉他咧，我咪覺得我恥笑嘅位置就係呢啲咯。即係老實講。如果個靚仔又識彈吉他，即係譬如有個五角星咁樣加分嗰啲咧，其實佢係幾高分嘅顏色啦， 摸啲 Q 啊， 係啦，冇錯。 咁 但係問題佢個人個內涵真係好柒啊嘛，即係你做得出呢啲又講句説話都唔夠膽，即係唔夠膽反建制或者唔夠膽 反叛啊，可以話佢即係咩個層皮好反叛，好反叛，為咗做戲，即係呢啲我咪恥笑咯。即係我因為可能我年紀大啲啦，咁我睇到呢一層咯。咁、但係你話頂包啊咁嗰啲關咩事啫？邊個係聖人啫？咁啊驚唔中意坐監。 其實係人都有柒過㗎啦，喺我角度，邊個細個唔柒㗎？係 咁，所以咧即係大家角度唔同，但即係都有啲嘢可以觀察到啦。咁跟住之後玩完 marching band 之後，媽媽叫你學埋吉他咁爽， 學埋吉他。 咁跟住你又真係又中意咗。 跟住學完吉他，反而我放棄咗嗰邊咯。 哦，唔 係。其實嗰陣時已經有玩下啲咩嗰啲，唔知係咪叫北區管弦樂團啊，即係嗰度嗰類咁嘅嘢啦。咁已經去玩埋楚奏噶啦，但係嗰陣時好奇怪，唔知點解。佢有分幾種噶嘛？捕捉樂團就還捕捉樂團噶嘛，楚奏、吹拉小提琴嗰啲又另一樣嘢嚟噶嘛。咁嗰陣時又無端端又插咗落去玩。咁後屘嗰陣時就開始要教人噶啦。咁要教人，後屘又玩咗 Rocking Roll 之後咧。咁就佢打電話嚟，我都冇去啦。 哦 ，OK， 咁跟住就因為夾咗 band 啊嘛。 係啊，夾咗 band 就話即係唔玩啦，我呢邊。 即係雖然我年紀差唔遠咧，大家都一樣同一樣嘅特點咧，就一夾咗 band 咧，好似中咗邪教咁嘅，即係早期嘅，即係可以犧牲好多嘢嘅。 係啊， 係啊，即係嗰陣時，我記得我啱啱學夾 band 夾，即係學識幾首歌啫嘛，話有 show 出咧。 嗯， 哇，好遠都去嘅，得幾個人睇都去嘅，即係完全冇後悔，因為表演嘅機會咁，係咪？喂，咁啦，即係大家個 background 都唔同啦，即係我大你好多嘅，咁我玩嗰陣時咧最早期咧，因為我好中意音樂嘅，自細都，中學音樂堂嘅時候咧，係成個學期俾人罰企嘅，原因就係咧，即係你講啲嘢跳一步偷一步啊，同埋即係總之佢唔中意有啲人舉一反三啦，即係我嗰學校。咁於是乎咧，長期都罰企啦。咁跟住咧，即係咁樣並唔能夠令到我唔中意音樂噶嘛。咁啊調翻轉咧，就你音樂堂都冇得上，咪自學咯。 嗯。 咁跟住自學嘅時候都苦無機會，因為細個嘅圈子更加細啊嘛，比而家。而家係互聯網啊嘛。咁咧讀到中四嘅時候咧，有個同學佢咧就話佢有個鄰居就夾 band， 咁我有興趣睇。我咁啊，梗係去啦。咁去到睇咧，成班傻仔小學雞坐喺隔離。睇人哋夾 band， 哇，好羨慕啊！因為全部都大人嚟嘅，全部都個個都下條聲咁嘅樣，同埋咁老嘅，咁咧已經覺得佢勁啦。即係以前見到老嘢死開啦，老嘢，但係見到哇，啲老嘢幾勁喎。咁後來即係令到成個世界觀改變咗。 有型嘅， 即係。係啊，因為即係嗰陣時覺得喂內涵係緊要嘅，你年紀啦。咁跟住咧，其中一個老嘢咧，即係講老嘢都係大我十年八年啫。當時因為細個覺得大十年八年就係老嘢噶啦嘛。咁咧跟住咧，佢又。循循善友咁樣咧，再教吉他嘅，咁成日叫我上去佢屋企嗰度咧，就聽歌冇嘢教嘅時候，咪上嚟咯。哇，係咁專登揼啲 cassette 帶俾我聽咧，哇，令到我眼界大開啊！其實我細個再小學嘅時候咧，已經好豐富噶啦個音樂個 library， 因為我住屋邨咧，啲人逢機咧咩風格都有得聽噶嘛，以前可能你未見過呢啲階段咧，即係七層樓嗰啲咧， 七層樓冇見過。 係啦，咁咧跟住即係嗰陣時冇人投訴嘅喎。星期日就鬥嘈喎，咁你想聽乜嘢咪走去人哋門口聽就得噶咯。咁、你又去睇埋唱片封面啊，識好多嘢。咁但係至到夾 band 咧，又另一個世界啦。因為以前聽 hi-fi 就係聽 pop song 嘅啫嘛。咁嗰陣時聽咪 Led Zeppelin， 聽都未聽過、，Michael Schenker Group 都未聽過，Jimmy Hendrix 就未聽過。咁發覺哇，原來主流以外都咁 Q 都係聽嘅。 個世界好大。 係啦，咁咧都未有攞去聽日本嗰啲 visual rock，、即係我細個嗰陣唔興啊。咁跟住我就哇覺得。好似人人都唔識嘢咁啊！你有冇呢個階段？ 有，絕對有。 即係你仲有聽鄭錦昌啊？唔係啩？鄭少秋你都聽咁老土咁樣噶嘛？以前。 反而我嗰次都仲係聆聽階段咯，即係我都仲係咁學係。 哦，即係你個人可能謙虛啲啦，因為我覺得喂人哋嗰啲音樂咧，我講緊聽緊六幾年。可能你啲編曲啊，啲複雜唱功啊， 可能我哋個 generation 有少少唔同。我嗰個年代就係、譬如我聽緊 Nirvana。聽緊跟嘅 Rose， 是但係啲同學可能聽緊 陳奕迅 啊，張學友啊，咁就會覺得好似你啱啱咁講咁咧，有個咦咩？我同你哋講呢啲，你哋好似完全唔知咁咩咩？ 即係嗰時唔知啊， 係啊，話題唔同咗咯。但係就唔會話覺得佢哋唔識嘢嘅，即係只不過覺得自己個眼界開咗。 咁你呢一代謙虛啦，因為我哋嗰代咧，我哋普遍都係咁。因為我哋吸收呢啲音樂咧，我哋唔係淨係 玩啲乜啊，個形象係點啊，即係我仲了解埋佢哋嗰種個性啦、啊， 內心世界。 因為咧，我點解廟咧？即係我唔係冇論述嘅，即係我唔係齋廟。其實當時我哋點解中意聽搖滾樂咧？因為搖滾樂背後個信息就係反叛啊嘛。係個反叛就係你有啲不滿嘅或者唔公義嘅，你要出聲。多數都係咁啊，當然有啲邪教啦。譬如 總之就 係啦。咁但係香港 啲又出聲咯。 但香港啲嘅相比咧，張學友當時做緊乜咧？將件衫拉到個手踭嗰度扮小男孩咯，幾十歲啊？ 呢啲都係 即係成日又多謝阿余生，多謝陸叔，即係呢啲 image 或者係商業佢哋商業化。 我覺得呢啲人今日任人擺布嘅。咁但係我同時聽緊嗰啲咧，喂屌好撚型嘅喎，屌同唱片公司反面啊，同經理人打交啊。 哦，咁你嗰個年代聽得呢啲故事 story 會多啲，呢啲係嗰個反叛年代係比較多。 咁譬如最近睇嗰套《Bohemian Rhapsody》，你有冇睇？ 睇咗啦， 成日即刻睇。 佢哋咪就係同嗰啲咁嘅商人，喂爭嗰首歌三分鐘， 呢啲咪 三分鐘，我首歌七分鐘，一句都唔 cut 得。 係啊， 咁你咪唔好做咯。 冇錯， 即係你有呢，即係嗱 ，at least 人係基本上要 有態度嘅。 係啦，冇錯。但係我同時間睇緊張學友嗰啲，喂。因為扮低能咁，個個都上無線嗰啲節目，又要做小丑嘅，即係諗下我嗰陣時真係極度憤怒啊！睇電視就已經睇。 但係就如果將來有一隊 band 嘅話，我或者會好似你咁講咁屌鳩嘅。但係如果佢一個歌手嘅話，我就。我就 嗰個年代需要咯， 係 咯，佢嗰個年代需要 咯。即係我覺得，如果一隊 rock band， 你話俾人聽你係一隊 rock band， 但係你做啲咁嘅嘢嘅話，可能你個態度就唔係好夠啊。 係啊，咁譬如鄭鋒咪咯，又劈吉他。 係，因為係咯，咪就係咯。 喂，咁啊，其實咧呢啲講講下咧，都唔係淨係講音樂。其實音樂同態度咧，根本就分唔開。 分唔開嘅，分唔開。 OK， 咁啊，再招呼下佢哋先。頭先招呼邊度啊？ 你哋而家讀下先，去個廁所先。 我哋洗個間先。 做咩唔 hi 我？ hi 咗佢啦，头先转到。 William TV 做咩唔 hi 我 ？Lily 玩翻手啦 ，Lily hi William。William TV hi 你 ，K Chan 大道。William TV 基哥喜喜晓华 ，Hold G J 的国语其实说的很好的， 上面红讲 音乐我最中意阿晴晨 Hold。GJ 的国语其实说的很好的加一凤凰话录影大时代你哋唔似咁老路 MK 暖喺阿晴晨来点节目 够唔够饮 MK 暖今日无宣传 Jackie 陈射柠檬衰格衰 Lily 即时传译 Hold 的音乐启蒙是国中时同学带了一只 Clex Japan VCD 回校 Hold 这了回家被里面的造型惊艳到 Raymond 松大家点睇 Freddie Mercury Shahan Lee 够唔够饮 Lily GJ 学校时加入了学校的一些银乐队后来妈妈也就问他是否有兴趣学吉他阿晴晨 Lily 多谢 Lily GJ 后夹了 band 就放弃了学校那边 Lily 主持表示夹了 band 的人有点像入了邪教般的感觉可以牺牲很多东西 Jack Music MB 邓模式古人断箫爆琴是因为弹奏后发现太完美再弹奏不发财有此举动 Lily 那个年代Hold GJ 同學在聽陳奕迅哥哥但他們在 Nirvana Guns and Roses 是的有人同你翻譯真是好、啊、 嗯 喂咁一陣間 Hody 回來呢不如講下你台灣的 trip 吧 Jack Music MB 鄧模式 Queen 不單只有態度仲好聰明令手掌該可以破禁播出成一佳話 是那他不好多人都破戒的啦就算性傾向啊、嗯、他們專門拍個 MV 是扮曬女人這樣呢都是被人禁播即是其實一定要犧牲的你不是一定贏的 我哋都俾人禁播過 所謂嘅抗爭你哋 我哋抌上 Facebook 都係俾人 ban 㗎 點解呢 對上一個 MV 咋嘛就 吓係咪有人投訴嗰種 band 咧？亦話 係 complain 或者佢自己嘅自我審查系統啩？ 其實 YouTube 自己唔會審查，以我所知 有啊，我哋有 po 過出嚟㗎。 嗯， 係啊， 因為係有人 po 完再 po 再 po 都唔得。 哦，佢咩理由有講㗎嘛？ 又係話有啲裸露啊嗰啲咁嘅嘢咯。其實我哋捆綁啫嘛，捆綁其實一代藝術嚟嘅。 哦，即係我哋諗多咗。 絕對係 諗多咗。有冇著衫先捆綁 咗？梗係有著衫啦，但係咁你都會裸露少少啦，但係唔會係攞曬噶嘛。 即係個尺度係好客觀嘅。 佢接受唔到。 即係器官啊咁嗰啲得噶嘛？小心個麥今次。我怕整亂你的髮型 我養一養你先 謝謝 不好意思有地方太淺喂你可以送走有些合圖啦 還有多謝探長 不要是因為我今天沒有到街買東 西不要緊我們買了啤酒上來 真的是這樣的 喂你又不喝不是哼個杯了 是的哼這個我喝茶 好 喂多謝你來我想講一下你那個台灣之旅呢有即其實除了今次台灣之旅之外你之前有沒有去過其他地方交流 有我哋、 啊、 日本咯、 啊，日本啦、啊啊， 大陸都去過，是啊、但就之前樂隊啦，唔講啦。 不如講翻少少之前樂隊同而家樂隊，即係佢人啊，當然成熟咗啦。咁、 嗯、 但係不如交代翻，因為好多我嘅朋友冇搭爹嗰啲，其實聽緊嘅，睇下而家幾多人先。咁你講你以前玩啲咩，而家玩啲咩咧？ 以前樂隊，我同 G J 就好細個就識啦。十幾歲我哋， 咁講一隊 band 啦， 講隊 band， 我哋 band 嘅分別啦嘛，係係啊，樂隊嘅 style 嘅分別， 即係聽音樂，我哋會跟年齡成長或者 一定會啦， 反映到啊， 一定會啦， 一定會啦。咁如果你講我同佢， 我哋而家中意啲窩少少嘅嘢嘅， 我哋十幾歲到二十幾歲嗰時就。 J-Rock 啦 ，J-Rock 啦， 淨係 J-Rock 嘅定義同 Visual Rock 有咩分別 ？J-Rock 同 咁佢嚟啊！佢好有遠見啊 ！J-Rock 好有理由啊 ！Japan 嘅 Rock 咪就係 J-Rock 係啦。咁佢哋其實 J-Rock 都係喺英國啊、美國，佢哋吸收咗啲嘢，衍生出佢哋啲演歌啊、性啊，變成 J-Rock 嘅。係咁 Visual Rock 就係加埋化妝啦。咁 Visual Rock 就係 S Japan Heat 提出嚟嘅一個名字。簡單啲講，其實就係你有人哋玩搖滾，即係但其實佢中意 Kiss 啫，即係佢中意 Kiss 樂隊啦 ，Kiss 樂隊啦，美國嘅 Kiss 樂隊，如果大家有興趣， 即係畫曬塊面嗰幾個啦，好經典嘅， 係啦， 即係玩得好冇一回事啦，佢嘅形象 理念就係。你玩音樂固然之要好啦，但係你用個形象去吸引人哋去聽你嘅。 玩音樂要好嘅，都要好嘅， 都一定要好嘅，基本啦呢樣嘢係唔使講。 嗱，插少少先，你哋呢一代咧，的確係成長咗好多啊。對音樂呢個態度，我哋嗰代咧，即係我就比較反叛啲嘅，即係我成日都秒我啲前輩咧，佢哋成日都認為彈得好就最緊要，唱嗰個咧都係其次嘅啫。即係你唔好走唔好剩咧就得㗎啦，因為好多時拉嗰隊 band 都係吉他佬，吉他佬先覺得自己係靈魂，即係我覺得好錯嘅呢樣嘢。咁第二就係咧，成日就可能佢細個都係睇無線㗎啦，即係都分咩偶像派同埋實力派嘅。咁邊個話有實力唔可以做偶像咧？ 係咯。 邊個話你個外形好好唔可以有實力嘅咧？ 嗯， 即係從來冇人咁講過，但係咧，我哋嗰代嗰啲香港人咧，就成日都以為即係李克勤就叫做咩實力派啊。咁因為唔夠嗰個靚仔啊嘛，咁嗰個靚仔嘅可能唱得好過李克勤嘅喎，咁你咪好唔公平咯？對好靚仔又唱得好， 係冇錯， 係啦。咁所以咧，你一代成熟咗好多啊，真係。因為自從我直頭，我覺得係因為 X Japan 呢類樂隊令到香港人識之後咧，有少少冇聲出嘅，因為佢哋其實玩得好好， 係。 但係佢哋啲形象嘥好多時間去整， 係。 咁所以係啦，可以繼續啦。 唔止咧，就算你講美國啊 ，Kurt Cobain 啊，又係梗係 Roses 啊 ，Metallica 嗰啲， 就算 Freddie 都係㗎， 就算 Freddie 都有形象。你啱啱都睇過嗰部戲啦，佢由一個Rock and Roll 形象，佢轉型變成一個中性化嘅。 跟住去咗德國之後，又剪短曬，著換。 同埋啱啱講話，你話吉他手係一個靈魂，我覺得唔係，係講一隊 band 嘅， 係 少一個不能，一個都不能少。 我都分析過。 嗯、 其實呢我的年代呢點解吉他佬咁惡呢、 嗯、 以前多吉他 hero 因為佢哋覺得呢、嗯、練吉他係辛苦練唱歌即係佢努力過之後呢佢嘅成果呢應該係佢攞嘅因為同埋中國人好得意嘅睇慣武俠小說呢、 嗯、 即係一定要有一個 focus 喺度即係萬人矚目嘅一個 leader 啦咁呢因為唱歌嗰啲呢佢哋睇唔起嘅因為當然唱歌又睇唔起佢啦即係以前有好多誤會嘅，因為嗰陣時嗰個主流咧，夾 band 主流咧，係俾一個教吉他嗰啲師傅去壟斷咗成個話語權，即係我嗰代嘅。因為任何嘢，譬如 jazz 佢又唔識 jazz 嘅 chord 嘅，但係淨係識彈 rock。但係嗰陣時出嚟教吉他嘅咧，唔係正統嘅咧，就只係玩 rock 嘢。 都係肥嚟肥去，都係四個 chord 啊，個 pentatonic 啊彈曬啊，即係外音又覺得未必識彈啦。今時今日梗係唔同啦，因為好多學院派回流咗翻嚟，咁所以咧我哋嗰個年代好好枯燥嘅，成日都 Deep Purple。 所以我對我塔嚟。 係啦，咁所以咧，即係我嗱，我唔係話佢哋嗰啲嘢唔好聽，但只不過如果講眼光咧，即係後期八十年代之後，九十年代，即係其實 suppose 會越嚟越好嘅。 呢個係互聯網發達嘅優點，但亦都有缺點。 但係調翻轉，點解既然越嚟越好，大家越嚟越機會聽多啲嘢，越嚟越接觸到唔同嘅態度，但係點解今時今日香港嘅 band 壇會墮落成咁嘅地步咧？你覺得？ 其實我唔。堕唔堕落？我覺得唔係墮落， 個 個做啫。 我 覺得 角度，我講俾你聽，我點解覺得好墮落啊？因為我喺其中一個持份者嚟嘅，即係我都有份寫入一邊鏡嘅嘅年代嘅。至到而家點解寫入一邊鏡都冇用呢？咁你睇，我唔想打斷你，你講到邊度啊 ？Sorry， 我成日都係差斷人啫。 我 講到你 帶翻去嗰個位先。 係啦 ，J Rock 同埋 Fisher 你講咗啦，咁你話演歌嘅影子啦。同埋嗱，我睇到多人影子添，我睇到話 X Japan 咧，佢係個唱腔有少少似。 其實唔使講啦，你如果 講 David David Sylvian， 你講 X Japan 就好似你啱啱講嗰樣嘢，即係將個話題扯翻去你啱啱講嗰樣嘢。你話香港就俾個吉他佬嘅主宰，係 X Japan 全世界都知嘅啦，個鼓佬就係主宰啊嘛。咁點解香港人會諗？个吉他佬都系主宰，其实 咁咪咩都关事啊 ，hitting 都有关系嘅。 唔关键唔吉他佬事，系你有冇才华。 佢哋嗰个化学作用撞埋，你一个人有才华，佢有才华，两个撞紧嘢，佢一个人劲冇用嘅。 冇错， 绝对冇用 嘅。冇错，大家相辅相成，有个乐队嘅美妙之处 就系 个化学作用。 我咪就系讲咯，有日本嘅 band 之后，成个世界观改变晒，老嗰啲嘢改变唔到嘅观感。但啱啱夹 band 嗰啲，你嘅呢一代咧，你系一张白纸开始。你係識得分辨㗎嘛，咁你未睇得穿究竟一隊樂隊邊個最勁囉。咁嗱，的確如果你論編曲個角度 ,Deep Purple 嗰個 bass 好似係唔知做乜㗎喎，可以即係佢哋認為啊。 其實如果你問我，我 其實玩音樂應該 老一輩嗰啲 唔知做乜嘅，應該 即係大 band 嗰啲角度，我就覺得個佢哋係個態度啊。 佢哋個態度行 咩叫 rock and roll 咧？咪就係 Sex Pistols 阿 C 阿 C， 你 都叫做咩㗎？ 嗰個衝擊 唔係啦，即係我其實我都學壞 S C 嘅，因為我都係受嗰啲人影響嘅。咁咧，佢哋認為咧冇嘢料咧，即係彈啲音好簡單咧，同埋打個鼓，譬如 blues 就災難嘅，個鼓佬根本就完全冇得發揮嘅，一發揮就俾條吉他佬啤住啦。因為佢哋嗰個世界咧，即係 rock and roll 同埋 blues 嘅世界咧，就的確係吉他主導噶嘛。咁呢個咧，嗰一代出生嘅同你哋嘅世界觀就完全唔同啊嘛。咁所以咧，令到有咁嘅現象咧，我覺得係其實正常嘅時代嘅產品嚟嘅。 其實我反而覺得就我唔知道我自己聽嘢，我個人係咪比較偏歐美啲啊？我唔會聽技術呢樣嘢。 係啊， 我覺得討論技術係好低層次嘅行為嚟嘅。你討論佢有冇感覺？嗰樣嘢俾唔俾到你，即係等於聽 Sex Pistols， 你冇理由話，我中意邊個勁啊咁樣去聽。我聽 Day 咁樣， 我聽 Kurt Cobain， 我聽 Pump Prop。 唔係即係其實你自己中意乜嘢，行翻你自己條路得。 你咩嘢俾到個 feel？ 我就講一句，我相對其實兩邊啲人我識好多嘅。咁其實咧，玩音樂嘅美妙之處咧，就正正譬如啦，譬如我都覺得你有 bias 嘅原因就係你唔係好技術好勁嗰啲人。咁你而家覺得你睇到第二個世界啦，但啲技術好勁嗰啲人，你叫佢睇翻第二個世界咧， 學院派搞唔掂， 你叫點樣轉好難。咁所以咧，九嘴廿四，我就成日都 唔係咁，所以我都想講呢個世界點解有咁多唔同類型嘅音樂， 就 係放唔同類型嘅人。 係咯。 其實我就係想講呢樣嘢，即係我成九嘴廿四，我成日都講反話嘅。其實原因就係咧，大家都有個盲點咧，同埋大家即係譬如有啲。冇煙癮冇酒癮嗰啲人一定話屌你奴隸嚟嘅， 冇錯， 因為你冇你嘅 DNA 冇呢樣嘢啊嘛， 係啊， 咁你要了解對方有佢有呢樣嘢，你先知道呢個世界點解哇啲煙咁臭都有人食煙嘅咧，你啲酒飲完之後又肥，個人又啤啤呼又有人飲嘅咧。喂，咁梗係有佢理由啦，因為佢嘅 benefit 你自己感受唔到啫嘛。 咁都唔係淨係音樂人嘅事啊，普通人都需要啦呢啲。啤酒唔係淨 係。阿探長嘅意思就係音樂，其實音樂普通大家個大家生存嘅社會。 哦 ，OK。 即係好玩嘅地方咧，就係 音樂好多種咩類型都有嘅原因，是啊、就係、是、人人都係 base on 自己個 長處 或者喜歡嘅嘢去 develop。 所以我覺得唔需要話我唔中意你，你唔中意我，你咪選擇一啲你喜歡嘅嘢去、去中意咯。 我哋都從來冇講過唔中意咩人嘅。 唔係，即係你咪就係話咯。我頭先就羨慕你呢一代咧，相對多啲機會咧，個視線闊啲嘅。即係你識得咁樣諗咧，就係、是、你就係利用到你當下嘅見識啊。但係我講咧，我哋嗰陣時嘅缺失咧，個缺陷咧就係、是。即係非黑即白嘅，真係。 哦，你個冇中間嘅，明白。 你個吉他，屌你彈 16 好撚叻咩？嗯 ，bass 嗰個 eight note 佢仲係，咁你咪覺得佢 16 好叻咯？即係咁，我覺得以前咧係好可笑嘅。咁即係一個人越大咧，見到越多，個時代越變咧，就即係得到嘅資訊越多咧。咁呢個係正常地咧，會係越嚟越好嘅。咁但係我點解咁樣鋪排咧？即係可能你覺得而家嘅音樂圈唔係好彎啦。但我覺得咧就彎到一個程度咧，即係令到人好絕望添啊！即係如果你真係好熱愛音樂，甚至乎我有少少使命感啦，因為我搞音樂、出唱片，想推動啲原創，即係我真係好絕望嘅，即係希望你一陣間你俾個機會我咧，真係有啲改觀啦。聽完你講之後，因為我成日都自己諗自己個好負面嘅情緒，嗯、即係對音樂圈方面。OK， 又讀一下大家嘅留言，一講一啲。好深入嘅咧，佢哋又唔講嘢啊，因為咧佢聽緊我哋講。 Jack Music MB 鄧無色 Queen 唔單止有態度，仲、好聰明，令手掌該可以破禁播出。成一佳話 Echo HK 明年一月進軍中 國 話 ，Alien TV 講你 Deep 好 Lily Lee 有 J Rock 講到 Visual Rock。讲 Japan， Even Freddie 有他的形象，论形象于一对 band 的重要性。Mark and Oba 无技术玩笨周咩 ？Jackie Chan 今晚嘉宾话题不错。 嗱呢位Mark and Oba 咧，我就真系要 可能要佢理解有少少。 即系我就真系唔可以话你唔肤浅啊。 系啊， 即系咧有好多音乐咧系即系我直接嘅， 直接。你阿 Mark 阿 Mark 乜乜嘢啊 ？Mark and Low Mark and Low 技術，你嘅技術係點樣為之技術先？係咪先？ 等我嚟。 哦，等你嚟咯。 唔係即係嗱，即係我啲嗱，可能佢係曲線調翻轉， 係 係。因為知道咧，我直接會講，因為產生嘅話題，其實音樂咧真係唔係淨係講技術。如果你有聽 UK Top 40啦，即係我讀緊中學嘅時候咧。嗰陣時英國點解嘅音樂可以令到全世界嘅音樂歷史都改變呢？因為嗰陣時發明咗 synthesizer，根本就唔使技術，你有個 idea， 你已經可以做一首 top 最 hit 嘅歌啦。例如舉個例，有首叫做《啊哈》嘅歌咧，佢揾個嘟滴滴滴嘟滴嘟嘟嘟嘟，咁即個底咁啊哈啊哈啊哈咁樣，一段 chorus， 一段一三個吉他 chord， 喂，人哋一首歌。hit 咗幾個禮拜嘅喎，亦都賣好多錢。One Hit Wonder 嗰個有退得休，咁但係你話好唔好呢？亦都好多人追隨，亦都好多人鍾意嗰啲歌，亦都有後來嘅人。即係呢個音樂技術當然好緊要，但係老實講，我 想像力先係最重要。 我90年代呢，我狂聽Fusion， 因為我覺得又技術又好，啲嘢又難玩，有深度。我嗰陣時係唔聽 The Fana， 我覺得跟上 Roses 好討厭。我直头 skip 咗九十年代嘅歌嘅，咁、但系而家近来听翻，原因就系我都有偏激嘅时代啦，我都好似呢位朋友咁啊，曾经，咦、你冇技术听条毛咩？喂，咁但系人哋个 meaning 唔系净系用技术产生噶嘛，嗱，譬如 Kurt Cobain， 佢个人根本就系 legend 啦，佢做埋啲嘢 rock and roll 啦，死都够胆嘅，咁即系我觉得呢啲所有嘅故事，逢亲一件艺术品，你唔系净系画得几叻嘅画，你音乐玩得几叻噶嘛，你嘅生活态度，你嘅经历。去反映個社會嘅現象，你都係一個藝術品嚟，都係藝術家嚟噶嘛。咁所以咧，冇技術 ，open mind 啲 ，open mind 啲， 冇技術玩賓州，你能夠玩賓州玩到出神入化咧，我都服咗你嘅。咁所以咧，即係你，即係唔可以話你唔膚淺咯，真係。即係如果你真係咁樣諗，或者你曲線都唔定嘅，喂，多謝你嘅留言，喂，繼續啊，喂，我其實咧我講咁多咧，咁直接咁樣覆你，就係想你繼續答咯。因為多啲交流咧，就令到 多啲交流， 因為咧你，因為好似你咁嘅意見咧，冇技術都係玩賓州呢、這個意見咧，我諗見到你一個寫一輩係起碼50個人都係咁，咁所以咧就一定要 create 一啲多啲話題嘅，咁繼續留言啦。咁頭先講到 X Japan 咧， 嗰陣時你對 band 咧，即係有少少，譬如喺 visual 上面，我見到你染紅色頭髮啦，或者嗰種音樂風格啦，好多時都難避免地，你會模仿翻好中意嗰個樂隊噶嘛。 係。 咁但係唔同嘅咧，就係你寫嘅歌詞可能寫緊你自己啦，因為廣東話啦。我哋就好似唔係唱廣東話 咯。我哋係唱廣東話。 有廣東話， 有 國語。 廣東話有國語有英文。 即係以前都係咁噶啦。 以前都係咁。 啊 ，OK。咁 Paranoid 係咪你朋友嚟啊？即係另外一隊 Visual Rock 嘅 band。 是啊，朋友嚟， 因為嗰陣時佢上過嚟 Stage Two 嘅，所以我認識佢。 嗯， 我哋好多年冇見過啦。 哦 ，OK， 即係以前都係新星堂啲 friend 嚟嘅。 唔係， 陳叔蘇嘅有。 新星堂就反而係，其實我哋都係去過一兩次。 嗱，新星堂 好快執咗啦，我哋個年代啊。 要同大家誒講啊，新星堂係乜先？因為要。注解嘅嘛，新星堂一間 日本琴行， 日本琴行即係增幅通理以外一個另一個選擇，佢賣好多日本唱片嘅，日本牌子嘅吉他嘅，咁我覺得啲吉他靚過曬通理增幅嘅，如果講個樣啊，啲形狀， 係係係， 好唔好聲咧，梗係未必啦。係，咁啊，跟住咧，跟住你玩咗嗰陣時誒創咗一扎嘅歌之後咧，咁 Mystery 嗰隊 band 嘅名係集體創作啊，因為有咩特別含義啊？ 我冇啊 ，Misery 嗰首個名係因為中意 Hede， 咁佢有隻歌叫 Misery， 求其改嘅啫嘛。係啊，係 okay, 啊，就係咁嘅。 O K， 咁 讀書十六七歲嗰時。 喂，咁你由讀緊書開始，至到讀完書都仲係玩緊呢隊 band 噶嘛？ 係，一路去到25、26歲都仲係玩呢隊 band 嘅。 喂，咁你出 show 咧有咩得著啊？即係問翻一個好 經驗咯， 經驗 舞台。 咁你係咪 earn 到好多fans 翻嚟？ 嗰時有嘅，零八年去到，唔好話零五八年去到零六年咯，係咪應該我哋咁出嚟夾？ 零八至一 分嘅嘢我唔知 道。哦，咁通常飲咗酒都難記啲。 唔係，就唔飲酒我都唔記啊。 我哋 Missy 以前零六年到2011年嚟玩最多 show 嘅， 係 啊。嗰時以前冇 YouTube 嘅時代係真係好多啲人係靠 show 嘅，你 singer 嘅啫嘛。 嗰時係咪喺高山多咧？定係你 冇啊？我哋嘅年代已經係工廠年代嚟， 工廠區㗎啦。 Livehouse 年代 啱啱開展咗呢個 Livehouse 年代咁樣。 因為我嗰陣時咧，即係我仲有玩 band 出 show 咧，就係喺高山最後一次嘅。 我去睇過。 咁咧嗰陣時其實啲 band show 咧。已經開始分開唔同嘅品類嘅人有唔同嘅 band show， 即係例如Dark Entry 啦，你先，你細個睇啦，咁嗰啲全部都係玩嗰類搖滾啦，或者 heavy metal 嘅 band 啦，咁唔知邊個搞手咧，咁位天才咧就邀請我哋一隊有琴同埋有少少電子嘢成分嘅。嘅樂隊入去嗰隊，咁我同佢講：喂，得唔得㗎？你啲 fans 會唔會 hurt 㗎？係邊個夠膽 hurt 啊？即係嗰時有大佬咁㗎嘛，有個咁咧，佢出嚟講兩句咧，真係唔同嘅咁樣。咁咧真係，但你控制唔到啲觀眾啲情緒㗎嘛。咁我哋玩咗十零個巴 intro 唱都未唱咧，咁突然間又有收皮啦你咁樣。 我聽聞嘅喎， 你都聽過？ 我聽過，即係你。即係我哋之前嗰啲咧，我哋呢啲叫網路欺凌啊嘛，以前係直接欺凌， 係啊，兜口兜面， 係啊，直接欺凌啊，以前係。 咁咧，我哋嗰個歌手咧，唱歌彈吉他嗰個咧，就都唔好露尾 喎，衝落台打 架，就即刻停咗首歌。 你講咩啊咁樣？ 咁啊，你又想玩 ？O K， 有火，有火，有火， 真係好笑啊！呢啲 有火好嘅，你鍵盤戰士咁，係 啦，冇錯，係 啦，又傷唔到我嘅。 咁但係咧，後來咧。呢個好 legend 嘅呢個人咧，咁後來我嗰陣時候做錄音師嘅，咁我就做 freelance 就幫啲教會出教會音樂嘅錄音室，咁因為佢哋都我都唔係好受佢哋歡迎嘅，因為我就講嘢比較直接啦，咁於是乎咧佢又委派咗佢咧幫佢啲唔中意嗰啲樂隊錄咯。即係嗰啲佢覺得有啲邪邪地嘅靈恩派咧， 哦，即係佢唔中意嗰啲，佢就揾 就 控 曬俾 我， 就叫 錄音， 因為開咗錄音室佢要賺錢噶嘛。咁、但係嗰啲唔啱嘴型嗰啲教會咧，佢就開頭唔接嘅，後來咧又要自負盈虧咧，就啱啱有個空間， 因為佢想要個嗰、那個 budget， 咁佢就揾你去做呢件事。 因為我以前喺佢嗰度做嘅， 咁樣嘅。 咁因為後來我唔係基督徒咧，佢叮扯咗我嘅，其實而家唔得嘅，嗰陣時得嘅。咁咧跟住咧就揾翻我幫手啦。咁點知俾我見到，屌咗我哋嗰個人啊！ 係咩？ 係啊。 咁你 咁啊？嗰個人咧，原來咧就係、是譬如我 book 到8點，跟住到佢啦，佢另外一個錄音師嚟嘅。我依好熟口面喎、啊。 就係你啦。 跟住話唔奇啦，我哋夾 band 都咁形象嘅。我你係咪喺高山睇叫人收皮嗰個啊？佢話希望你寬恕我啦。我信耶穌 啦。係你啦，係你啦。 我信耶穌之後咧，我都係啊，我後悔講嗰啲咁嘅嘢咁樣。都幾傳奇啊！呢條友。咁原來咧，佢話佢唔知阿鬼變定咩咧？佢話其實我唔係話緊你哋 band 嘅。我話緊個搞手嘅，因為我本來推緊麥嘅，咁後來唔知佢又諸多要求，咁啊發脾氣走咗咁樣。我咁你喺度 band 度發脾氣，咁即係算點啊？你應該揾翻嗰個人。唉、哎，對唔住，真係希望神都饒恕我，饒恕我，但唔係叫我哋饒恕佢，要神饒恕佢。 神饒恕， 真好得意，神嘅力量真係好大。 神打救佢咯，唔係點啊？ 喂，咁跟住嗱，你嗰陣時第一代 live house 啊，嗰陣時嘅 live， 嗰陣時未興 agenda， 未有啰柚係咪？嗰陣時好似黃元龍啊。 I am that 咯，我唔怕講。 黃元龍嗰度叫咩啊？ 黃元龍好後期都唔熟， 後期添啊， 好後期嘅。我哋早期佢嗰 I am that misery 嗰時啱啱出嚟夾 band 啊 嘛， 作咗三四首歌咁啊 ，live house 又揾我哋去玩啦，好開心去玩。咁大家玩嗰時，咁上網睇大家玩到 high。掟嘢啦，好記得有件事就係主音掟爛咗支咪，咁掟爛咗，咁好 high 啊！睇嗰啲又 high， 我哋又 high， 冇乜嘢啊！咁完場，咁我搞手，搞手話掟爛支咪賠錢，咁咪賠錢咯， 賠錢咪再上網繼續開炮啊！ 點不知賠完 人哋開炮 喎，係啦，慢慢講，上 可以快啲，我覺得而家應該由呢一 part 跳翻嚟，好多人都知我哋嗰啲嘢啦。 唔係你講大話，聽眾聽唔明，係 咯， 所以要講慢， 即係講啲大家都聽。 OK， 你講大話，聽眾聽唔明，係咁掟完支咪啦，賠錢又賠埋啦，咁點啊？佢轉個頭咪上網屌鳩我哋啦！ 即係講你態度 係啊，即係話夾 band 唔應該掟嘢嘅，夾 band 應該愛惜你嘅樂器啊，嗰啲咁嘅嘢啦， 又係啲好諗睇嘅嘢啦， 係啊，你鍾意啦，係啦， 咁我都冇話反對佢嘅， 冇反對，但我都唔反對你夾 band 喺嗰個激情嘅時候， 但其實咧，我覺得即係一個取捨同埋一個計算嘅啫。即係如果你令到大部分觀眾有 benefit 睇到興奮， 冇錯， 睇到開心， 冇錯。 同埋你覺得嗰啲樂器係咪應該珍惜嘅？其實大家兩邊各為其主嘅，老實講， 各為其主。 咁但係你肯賠翻曬錢，甚至乎你下次夾嘅時候，你用翻曬自己嘢，即係你掟得爛嗰啲，即係你諗住會，即係我覺得大家傾掂咗 OK 嘅。但係問題咧就係。即係我哋上一代、上下兩代衝擊係好唔同嘅，即係而家嗰啲嘢咧，你未爛就抌噶嘛。 不過算啦，我哋講緊都十幾年前嘅事。 但係嗰都咪就係話呢個就係鹹淡水交界咯，即係變咗好珍惜啲嘢嘅。同一個人啊，今時今日啊，你仲會唔會拎部 VCD 出嚟睇啊？你唔會噶嘛。係 啊。 咁唔緊要啦，呢啲過咗去啦。咁就係因為咁樣俾人哋喺網絡欺凌咗一段時間。 冇所謂啦， 中意你哋啲態度， 真係冇乜所謂嘅。 我到今時今日覺得網絡世界唔係 我哋講翻出嚟俾你哋聽喎，係啊，就算極度反動都由我把口講出嚟。 係啊， 係咪就係所以咯？即係我覺得今時今日咧，就真係成個世界變曬啦， 變曬啊！ 即係我覺得你當年咧，我就大早話點解你哋仲係唔知道嗰個網絡係點玩，大家摸索緊咧？因為網絡係一個好新嘅嘢嚟嘅。但係今時今日咧，俾人欺凌，你又好上心嘅話。咁就輸曬㗎， 佢咪繼續鬧囉，我繼續咁生活咋嘛。 因為呢你唔好話你哋極度憤怒啊，我成日都俾人欺凌㗎，嗱你睇今日睇有幾多個 haters 啫。 有先好喎、 啊。15個 haters, 得17個 like 咋喎。咁嗱即係有冇好唔好我亦都唔去深究啦。 唔係呢兩個都唔使 care 囉。 問題就係呢我其實好 care 嘅。因為呢佢作為一個 haters 呢佢一個 hater 呢佢都要嘥好多時間準時入嚟喎。我有好多我嘅所謂 fans 咧，佢就遲咗到要 say sorry 嘅，即係可能哎呀唔好意思遲咗添咁樣，唔緊要嘅，其實有聽 archive 噶嘛，咁但係你唔可以搭爹，但係啊嗰十幾個 hater 咧，佢話準時到，我頭嗰兩分鐘嗰個， 咁你要多謝嗰十幾個 hater， 我其實多謝我上咗節目就 tribute 佢啊，我叫大家咧都一齊 dislike 咧，我試過一係100多個 dislike 嘅，咁咧。但有個 side effect 咧，就令到佢哋冇咗佢個存在價值啊！因為佢平時靠嗰十佢好突出嘅 dislike 嚟俾我知道佢存在噶嘛。咁、當我上次玩到咁大咧，明明 like 我啲叫 dislike， 哇！佢真係猛到咧爆色喎、哦。即係嗱，呢啲啊一個一個實驗證明咧，原來有某啲人可能佢係一個 hater， 但係佢亦都有支持嘅。行動上啊，因為次次都準時嚟嘅，咁啊又多謝多你一鑊啦，留兩邊都笨，係啦， 多謝你 Ada， 係啦，喂，咁咧係啦，跟住玩 Live House 原來你咁早已經有，當時我可能唔知道 Live House 添， 零五零六年。 你咪已經有 又同我講年份啊！ 講你講，不如你講啦，你慢慢 講，你繼續講啦，你講你講年份啊！ 之後咧係咪因為有朋友要移民？唔玩 band 啦，又或者生活改變啦。 哦，嗰、那個係十年之後啦。 嗰、那個你哋仲捱到十年之後先至散。 我呢度新 band 嚟噶嘛？ 唔係唔係，我講緊舊嗰隻 band 啫。 唔係十年咯。 舊嗰隻 band 係啊。唔、哦、係、啊、就問你點樣散咯？即係有人結婚啦，有人移民啦。 咁、嗯、大家諗嘅嘢唔同咗，係好非常之和平。其實大家都兄弟嚟。 嗯，和平到今時今日都 都仲係。 我好羨慕你一代嘅喎、啊，你一代係好多即係。即係成班係好好朋友，或者夾咗 band 之後變咗好好朋友之後，即係仲係兄弟咁樣相稱 嘅。其實你嗰度都有嘅，不過未必係你個角色啫、 啊。可能係啦。 係、嗯、啦。 因為咧，我好多黑歷史嘅，我以前夾 band 都係、嗯，即係其中有啲獨裁者啦，即係要控制曬隊 band。 我就覺得我自己好好彩嘅，我未試過出去同揾其他 band 我夾 band。我同佢由細識到大， 即係 organic 嘅一個組合嚟㗎啦，明顯。 係啊，咁就大家知自己諗乜，食寫歌咁 其實我哋去玩都一齊㗎啦，根本就 係做乜都一齊。咁就 OK 好多。 同埋因為我啱啱寫歌嘅時候咧、嗯，我係即係比較多產嘅喺隊 band 裏面，數一數二啦，話唔一係最多係第二啦。咁咧，我想試一下啲新嘢啦，即係我記得嗰陣時啱啱出咗隻。就係、是、Freddie Mercury 自己 solo 嘅時候，好鬼耐 ，N 年前。咁咧，我覺得，咦，即係原來首歌即係 rock， 就想對比較 rock 啲嘅 band 加咗電子嘅都有啲嘢聽嘅喎。咁、我係琴佬嚟噶嘛。咁、咧，我可能加咗啲啲過門，有啲專登嘅，又唔係 solo 嘅一啲 chord 嘅玩法啦。 Factory 哇，嗰、那個吉他佬咧，反面。 反面啊！ 有冇搞錯啊？你叫我夾呢啲啊？咁樣。 哇！ 即係嗰一代啲人係咁， 可能未接受到啫， 佢接受唔到啦，同埋淨係嗱，佢都係我噏得出嘅，隻隻歌都係 E minor、D minor、咁 C 咁樣、B flat 頂咁樣，咁啊隻隻都係咁嘅喎。喂，屌你唔悶我都悶啦，觀眾聽眾都悶啦咁樣。後來因為咁樣分裂啦，當然，咁、樣即係好多呢啲咁嘅即係我哋嗰代嘅成日都發生嘅問題，即係同而家今時今日網台一樣。佢、直頭佢對白咧，笑撚死人嘅，勁過黃一文。咁咧，我話我冇辦法夾落去啦， 咁撚犀利， 不如散 band 啦，各自發展啦，即係唔知當自己係乜啊，當自己 rockstar。雖然嗰陣時候我開始有人簽，即係有唱片公司簽我哋做樂隊嘅，就係個條件就唔要嗰個吉他佬，因為佢太老土啦，冇得認真喺嗰度。咁跟住我哋咧都契弟冇兄弟噶嘛，去到呢啲即係啲合約引誘到，咁兼夾真係嗰度有特別麻煩嘅，人人都唔想喺度嘅時候。咁咪同佢分手咯，佢竟然咧走去自殺啦！ 嚇， 扮即係企喺馬路側邊啊，扮想跳車啊，跳，跟住仲整咗句對白 ，band 散人亡，玩到我哋啊！ 真係有啲咁嘅嘢， 真係有啲咁嘅人噶，咁有教吉他噶，仲係 咁離奇， 好離奇啊！一咪又話俾邊個？即係當時佢都年紀細， 好偏激喎、啊！ 嗱呢啲咪 rock and roll 咯，即係 Kurt Cobain 咁啊，大佬 ，band 散人亡喎、啊，大佬，即係呢啲我哋。 唔係就諗唔到啊！ 其實如果當時有 YouTube 咧，我諗我同你極度憤怒有一群。你咪 band 散人亡勁啲啊！因為極度憤怒勁啲先。 我諗唔夠你哋諗啊！我哋極度憤怒都係講下自己嘢嘅，我哋 band 散人亡啊！大佬 搞笑咁嘅啫， 點搞啊？ 咁你又有形象咧？我哋又冇乜嘅，都唔可以話冇。我哋嗰陣時嘅年代又冇咁 visual 係嘅。咁我覺得喂，即係其實我嘅夾 band 歷史咧，真係好多。你話黑歷史又得，你話即係有啲點滴啦，叫做咁。其實夾 band 真係充滿樂趣嘅， 樂趣 即係到我哋年輕，即係我同你雖然爭咁多年咧，但我諗有樣冇分別咧，就係佢主宰咗你生活嘅好大部分。係 呢、這個 係 真 的，尤其是去到同親戚傾偈，格格不入啦，呢啲梗噶啦。 唔係因為你本身玩音樂，你玩得耐，你不經不覺都成為咗你生活嘅一部分，或者係。 哇！ 佢真係識聽㗎， 自己識講喎 ，Siri， 好好恐怖啊！ 蘋果嚟 㗎，偷聽我哋講嘢， 即係撳識佢好有鬼咁。 我唔用蘋果電話 啊，我都唔用， 好驚啊！ 但係唔使驚。喂，咁就係咯，即係我覺得，即係我雖然點解我哋有偈傾咧，因為我哋真係 喜歡音樂啊， 冇錯。喂，咁啊，不如阿 GJ 講下你，即係點解會？剩翻都系要同佢一齐夹另一个新 band， 不如新 band 由你开始讲啊！ 新 band 啊， 即系点解会 form 我哋新 band？ 同埋 好新 band 啊，大家认真啲啊！ 真系讲新 band 啦，终于入正 题啦 ！Psycho Scout 乐队， 最紧要做一个字啊！ 我唔系我哋做好耐噶， 好高兴同大家见面，大家好，我们 Psycho Scout 乐队， 我哋而家系风路， 喂， 风流， 风 流的时间 到 了， 从现在开始，我们。就一个 promotion 的时间，好吧？ 对对 好，好，揸住碟先。 Yeah， 我们最新专辑《新碟 Sin City》 罪恶城， 光碟罪恶之城啊啦。 食啲光， 食啲光，系啊 ，very good，very good。 喂，我想问一问一个很现实的问题。 嗯， 现在我们的电脑已经没有 CD 盘了。那怎么为什么一定要出一个 album， physical album？ 为什么？ 啊，这是一个情意结，就是我哋细个嘅时候就听 CD 一定系要有张碟噶嘛。咁有你电脑你可以讲话冇咗个 CD ROM 啦，但系如果有一日世界末日，我張 CD 可能留咗喺度， 係即係實體嘅， 係一個實體嘅嘢，你可以當我擺設都得㗎，冇所謂 㗎。你擺喺互聯網嘅嘢，譬如 iTunes 嗰啲，佢話冇咗就冇咗嘅。同埋 CD 有個設計先，你就算唔攞嚟聽，你當紀念品，當係一個擺設。譬如我哋呢個 CD 啊 ，Sin City， 你見到我哋 Psycho Scout 好多骷髏骨頭喺度。咁如果你本身鍾意呢啲 dark side 嘅嘢，你可以當係擺設，擺啲 figure 喺隔離啊，你屋企擺啲嘢喺度，即係靚嘅一個擺設囉。 同埋鍾意你嘅人呢係會打開佢慢慢去睇你啲嘢㗎。 嗯， 係一本雜誌嚟㗎，我哋嘅雜誌囉。 同埋我哋始終係生活喺我哋細個聽 CD 嘅年代。咁我哋希望我哋嘅歌迷都可以享受呢一種情懷。 系， 咁可以。如果佢買咗我哋嘅 CD， 咁咪自己諗辦法買部 CD 機咯。 系 又或者嗱，俾我咧，如果真係好中意你樂隊咧，我買咗我唔聽， 上網 download 係嘛？ 就咧就隻碟嚟 keep 嘅。咁當然我問你個問題咧，我就梗係明你會答乜啦，因為我都深究呢個問題好耐，亦都我識好多音樂人都係正如你話齋三個字。情意結， 情意結。 咁咧，你知道有回帶啦，就悶啲啦。即係我細個時候聽膠片嘅時候咧，當啱出 CD 嘅時候咧，嗰啲老坑都屌曬老尾嘅，屌得咁少字有搞錯啊！屌都仲要放 咁細啊！ 以前嗰個 CD 咪以前個 咁大張啊！ 哇！即係你寫幾首詩啦、歌詞啊咩都喺曬度。咁咧，所以咧就係 我都錄音帶年代啊，我就 係嘛。其實再講補充少少啦，其實即係 CD 嘅 artwork 咧，某程度係代表咗。你哋成個諗法啊，你中意啲咩？即係所以、這個、 見到呢件嘢會開心咯、 啊。係啦，冇錯，即係如果你做出一啲人哋睇完哇一聲，喂，我未見過啲唱片咁嘅喎，哇，你 idea 幾好喎、啊，根本就藝術品嚟噶嘛呢、這個。 冇錯冇錯， 即係你改變咗人哋嘅諗法，甚至乎我哋以前有個地方叫做music library， 即係有個 MU music union， 即係我位朋友去開，因為做唱片 promoter 嘅。佢有大量啲唱片俾佢聽，即係俾佢寫嘢啊嘛。咁佢儲埋幾千隻唱片，所以咧就拎咗個地方租個地方擺曬以前嘅唱片 library 咁樣租俾人，即係唔係租嘅，你入咗會一年俾一個錢，跟住你就可以一個禮拜攞幾隻碟翻去聽。 哦， 哇！我覺得呢個 concept 非常之好。咁當然佢敵唔過嗰啲唱片四大唱片公司嗰啲版權啊收數啦咁樣。咁後來都接咗啦，租又太貴啦咁樣。咁嗰陣時候我就發覺咧。大開眼界，因為每個唔同嘅唱片，你淨係有你呢個月，我完全聽自己唔識聽嘅歌，我淨係揀封面，你都發覺哇金礦咁樣嘅，咁所以我其實我完全明白你哋點解出嘅唱片 ，even 而家大家揾個 CD 盤翻嚟都難，即係唯有走去 Muji 嗰度捧場嗰個就聽。 我哋都有啲朋友識買咗我哋唱片，我問佢：咦，你聽咗未啊？ 未啊？ 冇 CD ROM 係咁，咪就咯。同時你有冇去埋嗰啲 Spotify？ 有上曬噶啦， 咁所以咧，你即係鼓勵啊，喂，聽就聽，呢只真係 keep 得過㗎。係 啊，但係亦都有啲朋友可能佢哋對音質有追求啊。 哦，咁啊，焗住聽啲。 係啊，咁佢就會將個碟放落去佢哋嗰啲好靚嘅機度啊，再加啲 headphone amp 啊，咁樣聽，再同你講，音質好。 喂，咁你有冇打算咧將佢再印膠碟？有冇呢個 project？ 聽完你咁講就有呢個打算， 因為咧 你未講之前，其實我哋暫時冇呢個打算。 因為嗱，我有個朋友咧，佢就做呢啲生意，佢話咧，原來膠碟咧比起 CD 咧 ，CD 而家個印量500 minimum， 係 1000啊， 500啫， 500啦，咁但係膠碟啊，仲少都得嘅， 我仲少都得嘅， 係啊。咁如果你有啲，因為 咁大都有喎，而家 係有 其實 大都係太細啊， 係咯。 咁但係嗱，我見到你哋 MV 啦。你有 art direction 啦，即係啲嘢靚嘅都係。咁其實出一隻 album 咧，即係膠碟咧，真係不枉此生。因為佢可以刊載好多嘢啦，好多相片啦，即係精美嘅唱，即係嗰個 設計拉出嚟咁樣， 設計嗰個空間更加大啦。咁同埋膠碟咧，而家我聽個朋友講咧，個市場不停咁樣升緊。 哦，即係好似而家 HMV 咁，佢自己都唔賣，淨係賣膠碟。 係啦，因為咧而家啲膠碟嘅機咧。一來好 retro 嘅感覺啦，啲人尤其是有啲中產或者屋企有層樓嗰啲咧，佢實買啲玩具玩嘅 品味嘢， 係啦品味，甚至乎有啲 product 咧，有啲 product 咧擺喺唱片內，你對個 USB 手指咧，佢就變咗 MP3 咪翻出嚟都有嘅，係 啊， 咁所以咧，我覺得你值得考慮一下呢樣嘢，因為成本又唔係話特別貴嘅啫，咁所以咧即係好希望你繼續維持呢個啦。我想知道咧呢隊 band 咧同之前之最基本嘅分別。是 based on 你啲人腳唔同咗，中意嘅唔同咗，亦或你刻意去即係脱變一下玩第啲音樂咧？ 你所講嘅嘢全部都 全部都啱咯， 係啊！ 我真係好論盡嘅，即係我其實唔係一個稱職嘅主持，成日都講埋啲嘢，人哋 都中曬，唔使講啦。 其實你咁樣先係一個稱職， 係咯，我都覺得係啊。 最大我睇醫生咧有一鑊咧，又係講啊，會唔會係咁咧？就屌你講曬啦！出去攞藥啦咁樣，哇！蝕曬槍喎， 冇乜嘢，飲杯水走先啦，係咪先？ 喂，係咯，即係我，因為我都係有咁嘅，即係因為我成日都思考。 因為咁講啦，我咁講啦 ，Psycho Skull 呢個樂隊就係我哋其實裡面有三位成員都係以前 Misery， 咁我哋又亦都加咗 嗱 bass 啦。 bass 啦，吉他另外一位吉他啦， 係 另外一位吉他。 你係唱埋㗎 嘛？我唔係嘅，我哋有個主唱，同埋有一個鼓手，主唱阿基啊，鼓手阿 Y 啊。咁其實佢兩個都係我哋喺即係玩音樂嘅路途裡面識咗十幾年嘅朋友嚟，即係我哋都識咗十幾年，佢哋都識咗十幾年，只不過大家喺唔同樂隊。到最後我哋 jam 埋一齊嘅時候，就係為咗去做一啲。我哋追求嘅比較一啲 raw 一啲啊 ，rock and roll 一啲，個精神重一啲， 即係比以前 raw 少少啦 ，raw 好多 ，raw 好多。我哋放棄咗嗰個累聚嘅華麗啊，嗰啲編曲嘅，即係偏向美式啦， 開始行緊美式嘅， 行緊美式嘅，同埋我哋會積極去打開亞洲啊或者歐洲啊嘅市場去。即係我哋啱啱開完出咗呢個碟啦，出咗呢張碟，我哋啱啱開。 佢呢張碟係好得意啊！入面做嘅 mixing、mastering 係當然係交俾鬼佬做啦，但其實所有嘢都係自己一手一腳做咗一個最大嘅 mixing 先，所以你聽到其實入面會有輕微嘅瑕疵，但係好有味道。 再簡單啲分析翻啱啱 GJ 講嘅嘢就係 Sensitive 呢張碟咧，我哋做曬所有作曲、作詞、監製，冇任何人參與，純粹我哋樂隊自己參與，自己做。咁臨尾混音，我哋就交我哋一個英國嘅混音師去做。咁做完之後咧，我哋而家嘅方向就係，我哋啱啱出完呢張碟啊，我哋搞咗台灣嘅新 City Tour， 然後嚟緊我哋下一站就係去日本沖繩，因為我哋啱啱五月嘅時候去過日本玩咗一場。咁玩完一場之後，一個月之後，嗰邊主辦單位打電話俾我，我好有興趣，我哋市政府搞個音樂節，希望你哋一月嚟玩。 我 OK 當然 OK。佢係好有心嘅嗰啲，即係我覺得夾 band 就係咁，佢包曬我哋所有嘅機票啊， 有分定嘅， 所有分定包曬，係啊，即係我覺得你夾 band 即係應該要開展去第二度就係呢啲嘢。 就講完咧，啱啱鬧即係 唔係？起碼有一樣嘢我要講，再講埋。玩音樂，但係唔好放棄，你有價值嘅。你唔好放棄，我哋玩咗十幾年嘅啦，你有個價值喺度，人哋會睇到。香港唔得，咪去第二度。人哋會睇到。 喂，嗱呢樣嘢咧，我覺得你哋咧，你話自己好 dark side 啊，但係其實我覺得你好 bright。 我冇話即係 dark side， 我哋冇 dark side， 都唔好 dark side 嘅。 design 好 dark side， 哦 ，design 好 dark side， 呢啲咧有少分裂嘅，我覺得。 我哋呢個係我哋個團隊嘅 designer 去做嘅封面。 唔係，即係我反而就聽完你講咧，即係有好多。屈屈不得志嘅 band 咧，都成日覺得冇機會咧，甚至乎呢啲咁嘅負撚咧，因為我搞 stage two 嘅歷史咧，我哋可能唔係好知啦，即係個過程係冇乜人知添嘅。咁其實有好多 band 咧，即係如果對到好似你咁咧，我哋其實個勢力已經很好好噶啦。即係唔係講其他，因為 唔好自己睇唔 嗱咁樣講啦。嗱，啱啱想講完，啱啱醒翻起啦。 我你講 嗱，我哋之前個鼓手就去咗日本嘅，佢去日本咧都係有夾 band 嘅。佢話日本咧，佢分析過日本同香港人夾 band 咧係有啲咩唔同咧。人哋日本人咧係不斷係加一加一咁樣加，即係見到你隊 band 啱啱成長嘅，跟住下次夾得好咗，喂覺得好喎，加一加一。佢話咧，但反而佢喺日本之後睇翻香港咧，係不斷減你嘅。你今次做得好好，但下次做得唔好，喂你越嚟越差，唔掂唔聽唔聽唔聽唔睇。 嗱呢個其中一啦，但我講緊咧，即係最令我崩潰咧，就係你知唔知香港第一個 YouTube Live 咧，係我哋有權做嘅。即係直頭係 Stage Two 係有個鬼佬，即係佢係個 live 嗰 developer 嚟嘅，因為以前冇 live 噶嘛。咁佢嚟揾我嘅專登，咁咧就叫我哋搞場 live 啦。咁但係冇技術 support， 我嘥咗三個月時間，我先搞到啦。咁但係我揾咗幾隊 band 嚟，喂，其實呢個 as 一個夾 band 嘅人，令到全世界嘅人識得你多啲，你 suppose 係好興奮，或者好想俾多啲人知噶嘛。但係我叫咗五隊 band。個 live 嘅人數都係得50人，都好多都係我啲 friend 嚟。但係作為一隊 band， 自己都唔揾人，即係唔上心啊！即係正如你頭先講緊，即係譬如你想將自己好開心或者想好 proud 呢樣嘢俾大家睇到咧，但係香港普遍嘅人都唔會咁樣做，甚至乎我嗰陣時幫人拍完啲歌咧，我話我唔收你錢噶嘛，咁你攞翻20個 like 嚟得唔得先？即係叫你 friend like 翻你自己。冇人做得到，得一隊 band 做到嘅啫。即係呢啲咩態度嚟嘅咧？究竟咁跟住有個好坦白嘅其中一隊 band 同我講咧，其實我都諗住趁住青春留線影，叫你幫我拍嘅咋，我咩都冇諗嘅咁樣。 哦， 即係個態度真係同你哋好唔同咯。 哦，所以我哋咪 進取 風流啊。 係啦，所以咧，即係講到呢度咧，即係 dark 嘅一面有，好 bright 嘅一面有咧。咁我以我所知咧。日本嘅即係雖然好多人就話日本啲經濟好差啊成啊，但係對音樂嗰個保育唔好話保育啦，其實保育真係好消極嘅， 消極 即係人哋對音樂嗰個態度，對原創歌個態度咧係正面得不得了。 其實 任何一個細嘅gig啦，嗰啲唱片鋪又好啦 ，live house 又好，好多 respect 咯， 係啦 ，respect 咁同埋聽講咧，嗰邊有一啲經理人咧，唔係即係有啲搞手 organizer 咧，就專係做。外國嚟嘅 band 嘅搞手嘅，你哋係咪 through 呢啲人去搞日本嘅 tour 嘅咧？ 其實唔係， 都唔係啊！ 你自己嚟啊？ 真係唔係啊！ 哦，我哋咁你點樣 contact 嗰啲人啊？ 我哋咪 即係最早嗰次， 最早嗰次啊！最早嗰次其實我就有啲好彩咯， 有啲好彩 嘅。S Japan 我吉他手啊 ，Patterson 佢嚟香港開演唱會嘅時候。我去咗做 helper 哦 ，OK， 咁我 helper 即係所以有少少 connection， 係有少少 connection， 咁就得一路搭路咁樣嚟， 係 啲嘢就一路咁搭路咁樣嚟 ，send 下 email 傾下偈啊，我夾 band， 我做一首歌，我咪 send 俾佢聽下咯，係啊，咁佢聽完之後，咁可能佢又介紹我啲朋友咁樣咯， 喂，咁真係勁喎，喂，嗱，趁呢個機會，我攞我飲嘢。我幫你攞埋走，咁你不如講下呢個碟個創作嗰個背後咧，即係你用 base on 啲咩諗到歌詞裡面唱啲咩話啊？簡單解釋下。 好啊！ 我攞嘢。 主持人想問講緊啊？ 你講先啊！我見你發揮得幾好。 好，各位聽眾。 我哋係咪 ？Sin City 專輯啊 ，Cycle Scout 最新買咗未先？買咗未？ 買咩？留言話俾我聽，想買嘅留言 喺度留言，再 hold 翻只喺度。 係啦， 咁啊，睇下入邊啲嘢先啦。係啊，再呢度呢度呢度，褪開佢。邊個嚟㗎？嗱，咁啊，睇下睇相先喎。唔好意思啊，睇咗张相先啦。嗱， 里面咧有我哋啲歌嘅歌词。 喂，你要影住先得噶嘛？ 歌词啦，新一代。 喂 ，thank you 啊。 新一代，如果唔知嘅话，俾大家知啊。其实以前唔系话以前啦，而家啦。 咁够光先。 新出嘅。 咁够光先。 够光，新出嘅就系每一只歌其实有歌词呢样嘢嘅，大家攞住嚟睇嚟听。 你啲歌系唱广东话系咪？ 有广东话，有国语。 英文國語都有， 即係同一首歌，定係有啲中文啲？ 有啲係一首歌， 同一首歌淨係國語又有，淨係廣東話又有。同一首歌有英文有國語，係咪英文同廣東話都有？但係國語歌就好似冇英文嘅，全部都係真係國語嘅啫。 唔知啊，聽翻就知啦。 聽翻就知啦。今日係啦，咁啊，揭開俾大家睇下啦。 喂，有人想買喎，邊有得賣啊？ 去我哋 Facebook。 呢個設計都幾精美，我一個嘢想讚下啦。佢呢個咧。是咪啊？照唔照到？正常啲歌名喺上面咧，佢呢一個咧係側邊嘅，側邊咁嗰啲字喺呢度。誒，你個鏡頭喺呢度。 哦，佢個讚揚緊個設計。 係啊，嗱，嗰個歌名係喺呢度啊，作曲人係喺呢度，跟住歌詞先至係喺呢度。呢個我自己幾中意。 嗱，我見到有留言，有朋友想買問點樣買到，其實大家可以去我哋Cycle Skull 個 Facebook 啦。又或者我哋有現場演出嘅時候，係大家可以即場嚟買嘅，我哋係好樂意現場親手賣俾你哋嘅。 喂，如果大家唔知道點樣串咧，你上翻嚟我哋 page 咧，我哋可以留翻喺度嘅。 係啦， 係啦， 上翻探長嘅 page 啦， 咁我大量資料誒貼翻喺後面嘅，冇錯， 又或者直接去我哋 Cycle Skull 嘅 Facebook page 啊 ，IG 留言俾我哋係，絕對會有人 翻嚟。可以直接揾佢哋嘅，咁咧即係嗱，我最中意咧就介紹多啲唔同嘅嘢俾我啲朋友仔 聽眾啦，係啊。 咁咧讀下佢哋先，頭先就讀到玩賓州嘅，我記得。 玩賓州啊，咁開心啊！邊位朋友玩賓州？ 係呢位 Mark Kino Eight 啊。哇，都幾多幾踴躍喎！ 踴躍 ，Jackie Chan 今晚嘉賓話題不錯 ，JK 探長講得好啱，係成件事睇嘅。Carlos 彈得快唔等於好聽，似 Endless Rain 慢慢地都好有 feel。JK 美麗華美凱王 Message Retracted 美凱王 I am their fans T Mono 以前新星同以新世紀果間最多冷門日本 C D My Lily Lily Psycho Skull K Chan快啲講企場， 俾啲力啊！ 情塵 ，Psycho Skill Lily Lily Sin City 罪惡城 Lily Lily 情義結一定要有 CD 實體碟，網絡的東西沒了就沒了，但 CD 的實體擺設設計裡面的內容都會細膩，希望自己的 fans 可以體會自己小時候的音樂經驗。情塵 ，message retracted， Lily Lily message retracted， Lily Lily， 他們說打算印黑膠 ，XD 那要準備買黑膠唱機了。情塵，哇 ，Shahan Wu 加油啦 ，Fibro。Happy to see Holden G J I M U s e j a p a n Lily Lily Psycho Skull 的精神目前是弱很多，目前是走歐美式一點，放棄了累贅的編曲。這張碟除了 Mike 姓氏英國人之外，編曲作曲都是 Psycho Skull 一手包辦。Jack Music M B 鄧模式想同大家腦震盪一下 ，Micro S D 音樂有冇得諗？成品是一张卡，卡有封面设计，背面有 QR code， 方便消费者一扫上网睇音乐人专页。同 CD 有冇分别 ？Micro SD 可以立即拍入手机播放，唔啱听可以 format 佢，储其他档案，有剩余价值。Shahan Wu G J 情尘买咯 ，Lily Lily Hold Tongue Water。 飲多啲 Lily 嚟簽咗名未 ？Feedback now 想買尼禄黃蟬龍點樣買到？阿晴晨簽 Line Taiwan 曉華 Lisa 介紹下邊度可以買 ？A William TV 泰文 Lily 嚟 Shop 有得買 ？K Chan 歡迎購買。 哇，都幾多人撐你哋嘅喎！ 多謝大家，多謝大家， 多謝曬，喂，飲杯，喂，飲杯。 阿晴晨 ，C D 跟 M V 一樣 ，Hold 説過拍 M V 可以讓大家細細品味後，又可在十幾年後在網路上搜尋回味。 阿晴晨係邊個嚟嘅？ 你頭先噏得出佢嘅名㗎？ 唔係我而家 呢個真係唔知， 唔係即係有個 阿晴晨，你留下言啦，你係邊個？係 咯， 你係台灣人定香港人？ 係咯，你台灣人定香港人？ 不過我發覺咧，呢一個 live 咧，你哋比較主場，因為咧，我 平時都你主場嘅 咩啊？ 平時都係 平時咧， 你玩嘢探長個 live 主場啦， 飲咗酒之後就我主場噶咯。 我意思就係咧，就有時叫揾個嘉賓嚟咧，佢都拉唔到咁多人入嚟。 哦， 咁啱啱有個平衡嘅。因為咧，我中意聽音樂嘅音樂話題嘅朋友極少， 係嘛？ 咁所以咧，曾經有個慘烈嘅又係上嚟彈埋唱埋咧，都冇反應。 其實呢、這個、哦、你有冇有咧播埋隻 CD 咁樣撈住個底，我哋傾下偈咁樣？ 但係咩喎？版權嗰啲你哋有冇？ 哦，版權問我哋， 版權問我哋咯。 你會你因為 robot scan 到我播緊你哋嘅歌咧， 冇問題㗎。 佢會咩噶嘛？ 實體碟嚟噶嘛？我哋 冇，我哋冇唱片公司，冇 我哋冇公司噶。 我哋純粹自 其實唔需要 樂隊嚟 嘅。佢直接可以撳 YouTube 啊！ 唔係喺 YouTube 嗰度，係咯， 我哋有首新歌係嘛？ 新歌聽新歌， 聽新歌咁靜靜地咁樣啊！ 廣東 live 聽廣東歌 係咯， 好 播住咁吹下水咁樣啊！ 唔係因為佢會 warn 我噶嘛，即係因為我嘅節目咧係有少少輕微嘅收入嘅。 哦， 咁咧，如果咧你嗰度report 定唔知點樣咧，去 scan 到 YouTube 係唔受控制噶， 唔係佢實體都有版權問題， 冇， 有噶，佢 scan 到噶， 唔係我哋冇啊嘛， 哦，即係你哋唔 lock 就得 OK 嘅， 係啊，我哋冇噶， 你叫咩啊？呢個 call 啊， 等佢處理咯， 因為我唔識打中文， 啊咁啊，可以問我加翻英文先， 打曬個 skill 就得嘅， 佢而家呢個咪英文嚟咯。 我睇咗中文輸入法。 哦、oh, ，OK。一就第一首， 就係呢只新歌。 好，咁我 咁你播俾聽眾聽。係 咯，播俾佢聽下咁樣咯。我哋飲半個鐘頭酒先，不斷都 講嘅道。 我諗住呢半個鐘都喺度播， 出扯後煙先啊嘛。 我諗住呢半個鐘喺度播㗎啦，我哋行出去㗎啦。 導賞嘅過程好緊要啊嘛。你 MV 係拍得唔曳喎，真係。 多謝你啊，譚長。 我真係好喎、啊，作為一個 有冇睇過啊，譚長你、這個？ 我有啊，呢只未睇過，之前喺黑沙灣拍嗰只我睇過。 哦，呢只睇下咯，啱啱拍嘅啫嘛，呢只。 哦。 啱啱出咗有冇一個月啊？ 台灣之前啱啱出咯， 出咗半個月到啊， 係咯係咯。 個女都幾正喎。 係啊。 係啊。 係咪台灣女仔嚟啊？ 唔係。 秘密。 秘密。秘密嚟。烏克蘭。 呢个咪主音咯、 啊， 几靓仔噶佢都。 其实你哋歌都系男元素都好高嘅，咁但系咧香港人听歌好得意嘅，即系其实你揾个好红嘅人唱啲好冇男程度嘅咧，佢都得噶。 哦，系啊， 好奇怪嗰啲现象。 佢哋系商业化，即系公司捧咪得咯。 同埋 我哋個尺度都好大啊，食曬煙飲曬酒。 所以我哋 I don't give a fuck 嘅，即係香港唔理， 咪去第二度咯， 去第二度， 唔好理咯。 I don't give a fuck 㗎， 泰國啊， 冇所謂㗎， 你有冇窿路啊？ 介紹咯，係啊， 係咯。 我識一個人移民咗去泰國，音樂人嚟嘅。 哈哥啊！ 哈 黑工有 仔喎，黑工有黑工正啊！ 佢尋日啊，上咗公司揾我啊，吹水啊，我同黑工吹水啊，然後佢同我講：喂，屌，見到你嘢啊！喂，介紹下，叫我介紹 啊！ 唔 係啩？介呢個啊？ 唔係，叫我介紹，佢話招來嗰啲嘢，佢話佢都可以玩 rock band 嘅。 啊，係啊，係佢玩 jazz 好叻 嘅，佢玩 jazz 嘅， 唔係啊，佢話坐，佢話可以隨時轉啊。 佢唔係啊！ 我話黑工 係土瓜人翻工， 唔係我話黑工你唔係玩 jazz 嘅咩？誒、欸，我哋玩 band 呢啲可以隨時轉噶嘛？啊，黑工你有冇睇啊？我介紹佢睇嘅，自然都係。 佢好爽皮啊！嗱，即係講緊你個朋友咧，即係我哋嘅 common friend 咧。common friends 佢係一個資深嘅音樂人嚟嘅， 係啊， 即係當我 資深啊，資深 啱啱入行，我以前喺 Mark One 做啊，細個嗰陣，我已經識得佢，已經哇！彈吉他咁撚勁嘅彈 jazz， 因為嗰陣時 Mark One 咧都主流都係彈 rock 嘅，咁我覺得係神人一樣啊！咁又即係啲氣質都唔同啊，啲髮型都唔同啊。 佢而家離曬地啦 ，one 拎頭啊已經。 係啊， 男人喎，佢原來喺 哈工啊， 係啊，原來佢喺意大利讀書嘅。 佢話佢喺意大利讀政治啊， 讀政治人啊，大家咁冷漠嘅都政治。 佢 離地啊嘛， 商民移民泰國 之後先冷漠。 商民移民泰国咯，系嘛？佢喺日本住过两年添 啊， 我 哦系咯。咁咧，跟住咧就嗰、那个人咧，嗰、那个即系我同听众讲下先。咁咧佢咧就即系好讨厌政治啦，香港搞到咁咧，系人都想走啦，老实讲。 系。 咁咧就去咗泰国咧，个人后生咗20年啦。 哇！回春咁 佢回春啊！ 因为香港成日都不得志啦。又唔開心， 日日都 free jam 喎而家。 但而家你睇佢 Facebook， 日日都落去啲酒吧度 jam。 佢直頭回春咁撚樣， 直頭走去人哋嗰啲人整吉他 M 嗰啲廠啊，吉他整教吉他，我日日都係咁嘅生活。同埋泰國好陽光好充沛，冇乜高樓遮住，影親啲相都好似度緊假咁嘅。 佢之前未喺香港嘅未移民之前，屌阿媽佢。佢個樣咧係好撚老啊， 即係 50-60歲阿叔韓輩咁撚樣啊！屌你阿媽，佢去撚咗泰國一年， 第一時間電發， 電發電撚咗爆炸頭，三兩頭嚟我問黑哥你搞乜撚嘢啊？屌你老味你回春咁樣， 黑哥你有外遇啊？唔係 嘅，你諗唔講佢上親嚟都同佢老婆一齊嘅，好撚好笑嘅。屌你老味，佢前幾日上嚟揾我啦，即係上我公司啦，上我公司揾我啦。然後佢走撚咗啦，佢話：哎呀，我走先啦，我等緊我老婆。兩個鐘之後，佢老婆上咗嚟，我見到佢老婆，哇、哦！鎖 咁啊，鎖咪後生埋， 佢走咗，走撚咗兩個鐘頭啲。 哦 ，OK。喂，咁啊，大概系点嘅音乐？大家听到啦，即系其实都唔系话要大家消化好多嘅音乐嚟嘅，我觉得。 大家想听咪去 YouTube 度。系啊，想听咪听咯。 同埋咧，唱广东话咧就好鬼贴地嘅。咁啊，即系我谂我嗰啲听众咧，即系我嗰啲网友咧，好时都有个错觉咧，觉得玩 band 嗰啲咧，即系俾 stage two 吓亲。 哦。 即系局部咧，因为 stage two 好多实验嘢噶嘛。即係例如我哋叫做咩 Sea Monster 咁嗰啲咧，實驗到一個點咧，佢哋就以偏概全啦，就覺得聽咗一鑊係咁樣，哇！屌你啲 band 唔知玩乜鳩喎，梗係聽鄭重啦咁樣。咁但係其實咧，即係就點會咁膚淺咧？音樂真係好闊噶嘛，正如大祖話齋，音樂嗰個闊嘅層面就 based on 有唔同嘅人就有唔同音樂噶啦。 冇錯。 咁希望大家咧，即係由呢個。佢哋 band 叫咩啊 ？Cycle Scale 開始咧，就認識下咩叫，我都有少少 貓貓地飲水都嘛， 係啊，飲水都醉咗下， 俾佢分散咗。喂，咁咧就希望從呢度開始咧，即係留意一下啲香港啲 band 啦，因為我成日都叫佢哋 Ten Stage Two 以前啲 band， 但係畢竟都已經差唔多8年前啦。咁但係今時今日，雖然佢哋音樂可能當時都係咁上下，咁但係。好闊噶嘛，你咩風格 咩都聽下，咩都聽下。 咁所以咧，希望大家 咩都玩下， 支持啲本地音樂啦。因為本地音樂有乜好咧？有乜令到我咁嘥時間要推咧？原因就係香港你啲人成日把口就講咩本土，即係政治層面。咁但係講本土代表咩咧？代表你一般有嘅生活模式啊，因為代表你個生活得開唔開心啊。之外咧，其實有好多嘢噶嘛，你寫嘅歌詞。是某程度代表你的生活的嘛， 連 香港人都不能夠將自己講的東西告訴大家，是透過一些不同 的, 嘅娛樂又好，藝術又好，咁你仲追求啲咩啫？你連呢個自己嘅音樂都唔捍衞。 嗯， 因為某程度有啲人都講得啱嘅，即係你啲後生仔散運咁走出嚟，咁你估你淨係為咗政治理念咩？咁當然好多人唔係噶嘛。咁但係唔係都唔緊要噶。咁但係唔係淨係得一樣嘢，你值得走出嚟噶嘛？你值得關心噶嘛？ 簡單啲講啦，有時間聽下音樂咯，聽下我哋啲音樂，或者聽下其他音樂咯。 因為其實本地咧好需要大家 support 嘅，你知香港啲生活壓力咁大，嚟自因為乜撚嘢都好貴。咁既然係咁樣，喂，咁你都要翻工，你都要翻工㗎。 喂，我哋先 City 專輯啊，KK Box、Spotify、iTunes 唔使錢嘅聽。 系要錢亦都得， 要錢亦都得，揾我哋係啦， 係啦，喂，係 啦，咁所以轉變 係啦，所以咧即係希望大家咧，即係把口嗌本土咧，其實你啲行動都好緊要嘅，即係你係咪睇翻本地嘅戲，係咪睇翻聽翻本地音樂？你就算唔係一定要幫襯，你嘥少時間了解一下咯，起碼 中唔中意都好，嘥少時間好似探長話齋，了解一下，即係或者有興趣聽下。 喂，即係起碼你都同人講咧，即係有啲人好撚威咁樣講，屌香港冇音樂嘅，屌香港啲電影垃圾嚟嘅，香港啲音樂屌，即係一句講，好撚 過十二個咁講啊， 好撚威 嘅 喎， 好撚威咁樣啊，屌好撚威嘅。 但係你係咪講緊事實嘅全部咧？你係咪講真相咧？你即係你除咗好撚威之外咧，你不如盡少責任。即係對翻本地嘅嘢了解多啲，你先講啊！ 唔好話盡唔盡少少責任啦，即係好似聽探長咁講啦。你如果覺得自己覺得香港有香港嘅嘢嘅話，咪睇下香港嘅嘢咯，係咯。你覺得香港已經唔係香港嘅，咁就你唔好撚睇都冇乜所謂。 即係蝦公咁走咪算， 就撚咗咪算咯？點？ 係啊，即係我覺得最虛偽咧，就莫過於咧把口咁撚嘢有本土啊， 係啊， 有抗拒共產黨， 扮撚曬嘢啊！屌！ 但係我哋本地香港啲嘢，喂，但係即係好多唔同嘅信息嘅嗱，以我有資格講。我拍過成差唔多接近一百隊 band， 佢哋啲樂隊寫嘅嘢，有啲當然好空泛啦。咁但係多數都係講緊自己生活，講自己對社會嘅睇法，有時唔關政治事嘅，講緊男仔對女仔嘅睇法又有， 咁冇所謂啦， 係啊，即係呢啲咪真係本土咯， 係咯， 呢度我哋發生緊嘅事嚟㗎嘛， 佢講緊自己嘢啊， 係啊，冇錯，咁就寧願聽埋嗰啲咩好聲音啊，咁嗰啲，屌你嗰啲做乜鳩嘅啫， 唔講自己嘢，講你啲嘢咩，唔撚 識你，即係我最膚淺有啲人話。你睇香港啲人唱得唔好啊嘛，啲人大陸幾唱得啊，即係正如聽嗰度有咯，冇技術嘅就唔係歌，咁唱得 唔係最中意聽呢啲嘢， 唱得好就先係歌，唔係噶嘛。 所以我哋 Side Girls 今日最中意去出國去表演 嘅， 係 啦，嗱，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一個正面嘅態度。 唔係呢度玩唔到嘛，去第二度玩咯。 呢度係你唔撚中意咪去第二度咯， 嗰度。咪去嗰度玩完，咪去再去第二度咯。 唔再第二度咯， 冇所谓噶。 呢度唔捻中意第二度咯，去俄罗斯都得噶。 我唔理到开始咧，重复紧你哋嗰啲 message 啊。 因为咧，你酒精影响咗你。 系啊， 唔紧要嘅，即系我觉得听人哋讲有啲咩意见，即系我哋重复咧，啲人就走噶。 陈和祥屋企开咗酒，同你哋饮紧。奇陈水我都饮紧。 Lily 水我都开了支啤酒。奇陈我哋人唔到就网络支持啦。阿晴陈系 water 晓华我都饮紧。阿晴陈 hi 奇 Lily 时光相拥 Yahoo a William TV。我的水阿晴晨时光相 拥他们才在那里吹紧水啊 Costco 才入嚟的阿晴晨 喂 奇陈大道严书记 嘿 嘿 阿基好有影啊阿晴晨嗨书记 I am Chen 严书记 Who the fuck is Chen man 听不懂也要来Lily HTTPS 斜线斜线 www.youtube.com.v 等于零 PPT Lily Background Music Echo HK 支持本土音乐 Tongue Water Psychosco 大家可以上 YouTube 找来听下 Feedback 好开心现在 Psychosco 有了很多新的支持者Misery 是我非常重要而美好的回忆当年的歌曲到现在还有很回味 Era Monster 幻灭不过现在的生活令我不能像以前一样支持你们每一场的演出 但 我 仍然 支持你们的 Cheers Phoebe 喂，咁我懷疑咧，呢罐嘢酒精強啲。 咪都係咁啦。 Bibi 呢個留言，我見到好開心。 係，你係咪識佢嘅？ 知我知道呢個係。 喂，真係直頭係。 係。 簡直係痴心情長劍。 尼陸王善良， 多謝。 大陸好聲音，啲人只識鳩叫。 咁啊，唔可以咁講嘅。 係啦。 喂，即係其實鳩叫有鳩叫嘅好嘅，即係只不過咧，就係話香港人聽翻多啲香港歌。大陸人咪有去聽大陸歌咯， 冇錯， 係啦，即係當然交流亦都好嘅，咁但係嗰啲係 show 嚟嘅，嗰啲唔係創作嚟噶嘛， 係啦，嗰啲即係阿探春香嘅其實嘅藝術同埋一個商業化嘅節目嘅分別啦，係 啦，喂咁啊，喂你哋 pair f o 啦，差唔多， 未㗎、啊、其實， 未啊， 我哋仲有好多嘢想講先，嗱我哋冇 冇乜特別嘢講啊，其實，但我可以飲好耐啫。 因為食嘢先講 哦，好啊， 因為我就係、是、啊，未，我就係差唔多啦。 我哋都要食煙 嘅，係咯，我哋都要食煙啊。係啊，食唔到煙唔得。 睇下今日咧就過足癮啦，因為咧我其實你對我嚟講咧，真係一個好大突破嚟嘅、 啊。 因為我以往咧講音樂咧，我都好嘅 set 嘅，我都係寫下邊頸嘅啫、哦。因為咧佢哋都唔係好中意聽音樂嘢，之後就算講到好淺白咧，佢哋都係趕住走咁樣啦。咁甚至乎有啲咧，平時講開嘢，今日都冇出聲咧，咁都有關。咁但係幸好咧，你就好多自己友走嚟撐場。咁我亦都希望啲自己友咧，得閒就走嚟九吹廿四撐下場啦。 係，大家得閒多啲睇下探長嘅節目，九吹廿四有好多唔同。 因為咧有個因為九吹廿四嘅特色咧就係 乜都講。 我有時好 depends on 你哋啲反應㗎嘛。 嗯。 咁如果大家因為我好多遺產咧，就嚟自我以前做網台講政治。嗰班朋友，咁我當然歡迎佢嚟啦，係咪先？咁但係佢哋有少少期望上咧，就想我講翻，哇！林鄭整個撲街冚家產嚟啊！屌你咩？即係佢咁樣好開心嘅。咁但係我而家 佢想揾個人出聲。 係啦，我而家個階段已經過咗啦，即係我唔會鳩屌噶啦，已經。即係覺得咁樣，雖然一定贏嘅，即係因為大家都中意聽嘅。咁我每一個人嘅意義都唔同噶嘛。有啲人做節目，哇！想好高收聽，好高收視，咁我都想，但係我唔想從呢啲途徑。佢等於幫大家揼完骨，大家都爽咁樣，冇乜意思。咁即係我主力啦，九吹廿四嘅意思咧，都係想講多啲唔同嘅角度啦。即係社會好多事發生嘅，唔係淨係政治噶嘛。包括音樂係我嘅心頭好，我好中意音樂，好中意原創嘢，好中意香港人會發到香港人嘅聲。 睇得出探長好支持音樂， 咁先至係一個健康發展，亦都係唔知啊。呢啲係少少情意結啦。 係。 咁所以咧就。希望如果你呢班中意 多啲嘢聽啦， 中意音樂嘅朋友得閒入嚟同我吹水嘅話咧，咁我可能 create 多啲唔同嘅音樂角度嘅問，唔同嘅角度嘅音樂問題啊，或者大家喜好可以出嚟框下，即係你可能中意呢啲，你中意咩技術勁？譬如頂個有我話佢膚淺，我唔係想佢唔嚟， 佢下次你唔見咗， 係啦，都搏你。即係譬如你覺得有咩勁，你覺得有咩勁介紹翻我都得噶嘛。即係狗吹嘅定義就係咁解啫， 所以望話呢啲嘢其實睇得好開咯。 可能我第時改咗個名入嚟，因為不失大氣啊，都唔定嘅。 大層啲啊， 係咯，所以喂，咁啊，我哋不如食嘢啦。 好啊， 好啊， 各位聽眾，咁我哋再見。 再見。 唔係，咪住，讀埋佢哋最尾嗰幾句先。 讀埋。 黃蟬龍，大陸好聲音，啲人只識高叫 ，feedback now。Cheers， 喂 ，Phoebe 繼續支持啊！ 想處探長一定睇 Cheers，Phoebe，Phoebe 好 ，Cheers， 嚴書記 ，Psychosco is the best。 喂，康康，拜拜。嗱，我哋望翻 Cheers， 最尾再見， 拜拜。 你聽緊嘅係 Stage Tube Radio， 節目內容只係主持嘅意見，唔代表 Stage Tube 立場。即刻取消。